早晨，早上6: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间看到都有些地方风雨交加，看到雷暴和闪电闪下闪下，所以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的7:30，现在27度，相对湿度94%。今天是2023年的8月24日，农历的7月初9来的。继续在晨光第一线里面，开头都有小白白沿路在直播室陪着各位听众一起在星期四的时间起身了，都已经望到今个星期的周末了，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继续就努力加油。如果你说学生咁多位的朋友要读书的，现在都要尽量就收拾自己那个放假那个末了。9月1号都来紧的了，早些收拾心情，早些就投入学习的情绪。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几时都好，一定要相信自己。最主要相信自己嘅咧，就系会认为我哋系可以挑战一啲不可能嘅任务。呢啲不可能嘅任务，可能系平时都冇啦，唔得噶，我唔系做唔到啊。嗱，就系呢啲啦。因为我哋要喺一个挑战入边，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成长。在挑战入面，我哋先至可以欣赏得到自己，同埋肯定到自己。生活入面的其而且确有好多嘅事情自己认为自己做唔到，但系当你每次接手做嘅时候，你又发觉，其实我真系做到。所以呢个世界上就冇话一啲特别嘅秘笈啊，又或者特别嘅偏方啊，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嘅自信不断咁样增强噶。要令到你有信心嘅话，你要同自己有一个约定。呢、这个约定就系令到自己说服自己不断接受一啲嘅挑战。当你接受到新嘅挑战，成功过关，可能你会借助朋友嘅力量，可能系因为经过自己好多嘅前期准备功夫。咁但系呢啲嘅准备功夫，所有嘅一切咧，都系令到你可以成功嘅原因嚟嘅。咁当你慢慢多啲同自己有呢一个嘅约定，认为自己系可以挑战唔同嘅事情，亦都挑战到，信心就会出嚟。信心同埋自信会令到你有更加大嘅装备接受下一次新嘅挑战。早上嘅时间，王菲约定。 当天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先望一望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就较为频密啦。日亦跟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吓。而家28度，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将会喺今年嘅9月27号至到咧就明年嘅1月8号期间举办一个特别嘅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咁啊，展览将会咧就系聚焦啊，以三星堆为址，就作为代表四川地区考古新发现嘅。咁啊，展出120件，咁啊，距离哇目前咧2600年至到4500年之间嘅青铜器啦、玉器、金器同埋陶器等等嘅珍贵文物噶。好啦，近半数嘅展品咧就系2020年至到2022年之间啊，喺三星堆为址最新发掘嘅重要文物嚟噶。咁所以今次咧部分啊系首次咧喺四川省以外嘅地方咧就展出噶，咁包括有啲乜嘢咧？包括咧就系目前喺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嘅青铜人头像啦、青铜神兽啦、眼形器、龙形器，一个叫做虎头龙身像，仲有咧就系兽面凤鸟纹玉方座等等噶。咁啊，120件展品入边，23件就系国家一级文物嚟噶。咁啊，亦都即系头先提及过好多啦。嗱，我自己都有兴趣去好好地欣赏下，即系话2000几年，到底大家去到谂翻起，即系代表咗咧就系古蜀文明嘅时候，咁佢哋点样制作嘅咧？诶，佢哋制作嘅嘢唔好似而家咁样，好似仪器咁样嘅。佢制作嘅嘢咧，可以保存到好耐嘅。到今时今日啊，2000几年之后咧，仲能够咧就系清楚见到佢哋嘅一啲嘅法器嘅容貌咧，我觉得相当之难得噶。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时候，不妨又再自己上网或者去翻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解多啲。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 哦、oh, ，街中捧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幸运满老途。Reunite！ 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啦啦，终会见。 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身边便已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身边便已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捧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滚，又放低苦恼，哦哦，别问有或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团聚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从心，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便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我是 Aaron 郭富城，想见便遇见。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嘅晨光心灵鸡汤，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嘅小小故事。一位年轻嘅商人，咁啊佢俾拍档出卖咗，原本都未做生意啊，唔错个势头几好啊，估唔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赚了钱，在更快的时间里面搞到自己人财两空，他自己痛不欲生啊，估不到就想着轻生。走到这个湖边的时间，湖边突然之间见到一位静静地坐在这里的智者，于是乎他就将他自己遭遇的一切和这位的智者好地分享了，讲了自己怎样披荆斩棘啊，讲了自己怎样稳中求胜啊，讲晒自己之后咧，就继续讲埋就自己点样俾人呃啊，点样咧就系信错咗朋友。因为智者听完之后咧，自己就笑咗一笑，然后佢就话啦：啊，喺我自己身后边咧有一个好大嘅冰柩嘅，这个嘅冰柩入边咧都有好多冰喺度，你不如帮我攞啲冰出嚟啊！呢位年轻商人谂嚟谂去都谂唔明白，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乎，佢都谂住唔紧要啦，反正我又有时间，我就一于照做，睇下到底呢一位嘅老人家想讲嘅系啲乜嘢。冰攞咗出嚟啦，个智者就话到：，你不如试下用力劈开佢啦。呢个年轻商人咧喺附近望咗一望之后咧，佢就揾咗一把斧头。好啦，佢揾咗把斧头之后，然后佢就喺度谂：，等我试下劈开佢先。好大力一劈劈咗落去，一下嘅重击，只能够见到原来斧头无论几大嘅力度都好，喺冰面上面留低咗嘅系一条小小嘅印记。商人再次攞起斧头，系咁劈劈劈。过咗一阵间之后，佢直头放弃，这个冰实在太硬，搞唔掂。智者望住佢之后，就攞起呢一块嘅冰，放入一个铁锅入边。煮咗佢，随着温度嘅上升，大家都知道啦，冰块慢慢融化。呢个智者就问佢：望住呢个冰，你会唔会有所领悟呢？年轻人就话到啦：哦，领悟到啲嘢。 我对付冰块的方法是不啱，我不应该用斧头劈它，我应该用火烧。智者摇摇头就说到不是。我希望你看到的是成功人生里面的不同境界。冰虽然是水，但是就比水强硬好几百倍。他遇到寒冷恶劣的环境底下，他越能够展现出他钢铁一样的特性。这个就是好像人生第一个阶段那样，水可以化成气，气看上来无形。如果气一定在范围里面聚集埋来的话，就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水亦都能够净化万物，无论世间万物几咁肮脏都好，它亦都能够不断咁去接受，从而净化。水看似无力，咁但系高处跌落嚟嘅水，无论几咁强大嘅力量，几咁坚硬嘅石头，都唔能够敌过不断嘅水去到打磨佢。水亦都能够穿透石头。真人谂咗一谂之后，系水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境界。人心有阵时都好似水一样，之所以能够讲到就系实力有所悬殊，善恶不同，生死亦都系不一样。原来亦都系同水嘅特性系有啲关系嘅。年轻人谂咗一谂之后，豁然开朗，于是乎佢就多谢呢一位嘅智者。佢话明白以后人生路上边应该点行。你听完之后又会唔会有所领悟呢？ 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我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暂时之响，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终于心愿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我种悟性，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思念在前进，在烦躁，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疲倦，痛得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 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共性。 早上6:29揾嚟呢首作品嚟自 Cloud 云浩影，无以名状的痛。咁啊，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起禁止嚟自日本10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相关食物安全命令已经刊宪。食物安全中心将会每日公布日本进口食品嘅辐射检测结果，渔护署会每日监测本地鱼产品辐射水平，并喺网站公布结果。天文台亦都会加密监测本港水域辐射水平至大约每个月一次等。食物安全中心指出，由今年6月12日至到本月20日，共检测超过10,000个日本进口食品样本，当中约一半是水产及相关制品、海藻及海盐。当局表示，如果市民去日本带一些当地食材回港自用，不会受到命令限制，但如果网上代购，属于商业进口就受到規管。環境及生態局常任秘書長劉利群表示，幾時撤銷禁令要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日本錄得的輻射數據是否取信於其他經濟體，需要時間觀察才能夠決定。北韓在凌晨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但是再次遭遇挫敗。朝中社報道，北韓國家宇宙開發局凌晨使用千里馬一型新型衛星運載火箭，在平安北道鐵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第二次发射，但火箭在第三级飞行中应急爆炸系统发生意外，导致发射失败。国家宇宙开发局表示，将在短期内查明应急爆炸系统不正常运行的原因，并且计划在10月进行第三次侦察卫星发射。日本就在当地零时间凌晨近4点侦察到北韩可能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指导弹飞越冲绳县并落入太平洋，正收集相关信息和进行分析。北韩曾经在5月31日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但以失败告终。俄罗斯一架私人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途中在特维尔州坠毁，机上10人全部遇难。俄罗斯当局指乘客名单包括在6月发动叛变的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但未确认他有否登机。瓦格纳的社交平台就宣布普里戈任遇难，又形容他是英雄和爱国者，并指普里戈任是死于背叛俄罗斯的人手上。美国总统拜登在回应事件时表示不清楚事件的真相，但对普里戈任可能死于空难并不感到惊讶，又指在俄罗斯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统普京都是幕后推手。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会晤。新华社报道，五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报道指，各方认为金砖国家应该加强团结，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加速金砖扩员进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各方又认为，国际金融体系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应该加快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南非外长潘多尔就透露，峰会已经就扩大成员的机制达成共识，会议已经通过了一份文件，就接纳新成员国方面制定指导方针、原则和程序，他形容是非常积极的进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骤雨较为频密，日间的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联系 联系香港， 香港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啊，讲到我和香港电台的渊源，话要数翻1968年啦。我啊参加了儿童节目《空中小园地》，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6:36嘅6:37啊，啱转咗啦，28度，咁啊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噶。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瞓觉咧？有冇人中意瞓觉嘅话，咁就啱啦。如果你又熟悉呢个韩国嘅行情，又识埋韩文嘅话咧，啊可以谂下，因为佢哋嚟紧9月15日有一个比赛都几特别嘅，胜出嘅朋友咧仲可以得到旅游礼券，咁啊价值就系50万韩。元嘅，大概几多咧？折翻就大概2900左右港纸啦。好啦，原来韩国都会经常有好多古灵精怪嘅比赛嘅，咁啊，除咗就系有一个叫做我记得以前听过汉江法外比赛。呢、这个汉江法外比赛做咩嘅咧？就系等大家可以喺度法外嘅，即系斗目睹啊，斗放空。放空法外都是一线之差啦吓，好啦，咁啊即系斗法牛斗，用翻以前嗰啲字嘅话，咁啊坐喺度咁样，好啦，咁啊唔记得咗嗰个咧有冇奖品嘅，咁但系最近咧韩国官方咧亦都因为即系想举行多啲唔同嘅比赛啦，咁所以咧亦都筹备紧啊，嚟紧有一个咧就系瞓觉比赛，不过今次呢个瞓觉比赛特别啲啦，因为佢系叫森林睡觉比赛。好啦，喺森林入面瞓觉呢又係第二种嘅体会嚟㗎喎。咁我记得呢尋日就撞到个朋友啦，咁佢自己就话自己小朋友呢都喺幼稚园嗰度读㗎，咁我幼稚园呢就係喺呢一个嘅森林入面，即近西贡嗰边啦，可能有啲朋友都知边间㗎啦。咁冇冷气嘅，咁但係走喺啲树入面呢就穿插，咁都相当之快乐。咁唔知道如果喺森林入面瞓觉嘅话呢，咁我感觉又会系点啦。今次呢个森林瞓觉比赛呢，咁进行招募喎。咁今届比赛呢头先提及过啦，就喺9月15日首尔嘅森林入面就举行嘅。原来首尔有森林，我都唔知道添。好啦，参加嘅人数呢就大概系30人至到呢，原本系30人嘅。不过咧就韩国官方嗰边咧就扩大去到100人，咁所以个规模咧都越做越大，唔错啊吓！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兴趣？如果去开韩国9月15日嗱，佢就揾到啲报道咧就冇讲啊特别嗰啲叫做点样上网报名嘅，咁但系如果你系识韩文嘅，我断估你揾翻嗰啲瞓觉啊。 森林啊、比賽啊呢啲咁樣嘅字眼咧，就好快脆咧就可以揾到呢個關於咧就係森林睡覺比賽招募嘅一啲嘅詳情啦。佢係咪額滿我都唔知啊，小弟又唔識韓文嘅，咁大家自己要揾多啲資料啦。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喇喎。咁今日呢揭开呢个百科传书，咁同大家讲下飞脂喇喎。飞脂呢系一种口腔软组织溃伤嘅情况，其实呢就冇传染性嘅。所以当有人同你讲我生飞脂啊，唔使驚，唔会传染嘅。一般呢就呈现一个椭圆形或者圆形状况㗎。经常都会见到喺口腔前部分，例如呢就上唇、下唇、内侧或者系条脷嗰度都会㗎喎。口腔后方就好似譬如舌头嘅根部呢，原来都有机会会生飞脂，不过就可能会少啲啦。飞脂嘅患处呢普遍都会出现一啲嘅痛楚㗎，咁但係佢引起嘅痛嘅程度呢同生长嘅位置都係有关嘅，即係同啲神经线可能有关㗎喎。如果位于舌头嘅话，喉咙定即係譬如吊钟嘅位置呢，甚至乎是喉咙较深入的位置，所带来的痛楚就会较为大了。目前就还未找到一个确实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会生飞脂，相信就有可能是吃东西的时间不小心咬伤了，又或者口腔就被一些较为硬、较为尖的食物就整伤了，即是你喜欢抡骨的，然后骨就有一些很尖的地方在这里，你没有怀疑就整伤了，咁亦都導致咧就口腔造成咗傷口，所以就有細菌感染啦。細菌感染咗咧，咁有機會就令到飛脂就出咗嚟。咁另外啊，咁啊選用唔適合嘅假牙啦，免疫系統失調，甚至乎內分泌變化，咁啊壓力啊、藥物影響啊、腸胃失調啊，都有機會咧係會令到飛脂出嚟噶噃。嗱，唔少人亦都會將咧就係牙瘡同埋飛脂咧就撈亂咗嘅。咁到底牙瘡同飞脂系点呢？因为两个咧，其实都系生口腔入边噶，呈现白色。咁但系牙瘡嘅组织发炎，同埋咧就脓液积聚而形成一啲嘅脓泡噶。所以咧，即系睇上去嘅时间都系凸起。相反，飞脂就系一啲溃伤性嘅组织嚟噶，所以咧就会微微凹陷噶。另外喺位置方面，牙瘡通常都喺牙肉嘅位置。咁飞脂头先提及过嗰啲地方咧，都好似唔系好有角喺牙肉喎。針對翻飛脂嘅問題，一般嘅醫生咧，原來佢哋處方都會，譬如喺一啲嘅叫做類固醇類或者非類固醇類嘅外塗藥膏或者漱口水噶，有消炎殺菌嘅作用，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即係大家會個減輕嗰個痛楚啦。一般嚟讲，飞脂都会喺一个星期内嘅，就两个星期之内咧，就已经好翻晒噶啦。如果你粒飞脂都已经挨到三个星期，而且咧仲变到越嚟越大，痛楚啊加剧，仲有啲譬如系出现流血水啊，甚至乎咧出现啲白斑嘅话咧，咁啊需要咧就系去揾医生帮下手啦吓，及早断定到底系啲乜嘢情况呢。坊间亦都流传咗好多咧，就对飞脂嘅处理方法嘅。咁当中咧，听讲啊，我都听好多，不如攞啲盐水去到朗口啦，系唔系嘅咧？因为盐水亦都有助减少口腔细菌量啊。嗱，当细菌减少，就能够帮助伤口咧就愈合得更加快。咁而且咧喺盐水朗口嘅过程入边，亦都可以令到咧就口腔黏膜变得更加湿润。咁对于口腔伤口复原咧，亦都有帮助嘅。咁即系科学解释就系咁啦。但系一般咧，就可能屋企听嘅就系话你攞啲盐拿拿佢啦，咁样消毒啊，咁就系会咁讲啦。咁科学啲咧都有啲讲法嘅。不过唔建议直接咧就将盐啊搽喺呢个飞脂上面，因为有机会咧会刮损咗你嗰个嘅患处，造成流血噶，更加会加剧咧就伤口发炎嘅情况。好啦，亦都有啲讲法就话食生果，补充翻维他命 C。其实呢个方法呢又系 OK 嘅，因为适当补充维他命 C 就可以帮助你增强呢个抵抗力啦，咁有效咁样去到利用呢啲黏膜嘅，即系修复翻嗰啲黏膜咧，加快呢一个嘅复原嘅，咁都系一啲嘅方法系可行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咁至于你话喂飞脂如果护理方面应该点咧，咁头先提及过啦，咁最紧要咧就系要注意翻嗰个口腔嘅健康，而且饮食咧就清淡啲会好啲啦。咁例如系太热啊或者太辣嘅食物咧，都有机会刺激你嗰粒飞脂嘅。你生飞脂仲食啲热嘅，你会觉得哇都几辛苦。生飞脂再食啲好辣嘅嘢咧， 直头痛添啦。所以咧，大家都要避免进食呢一类型嘅食物啦。咁如果你话譬如食烟嘅问题咧，咁啊，梗系会严重影响呢一个嘅口腔入边黏膜啦。其实食烟啊乜都唔好噶啦，咁啊戒咗佢啦吓。饮酒呢个时间咧都最好戒埋佢啦。同埋最重要嘅咧就系保持翻充足嘅休息。每一次咧，当你嘅身体遇到某一种嘅情况，可能需要修复嘅时候咧，睡眠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提升呢个免疫系统嘅重要嘅一个原因嚟嘅。咁啊，因为佢能够保持我哋心理上面嘅一个心境开朗啦。睡眠充足系绝对有助于咧就系口腔黏膜修复嘅，减低飞脂再次复发嘅机会。嘅瞓觉都几无敌噶，所以唔怪之得咧，头先提及过嗰、那个韩国官方都有一个咧就叫做森林睡眠比赛啦。咁啊有机会都可以参加一下吓，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了解多咗飞脂之后啦，咁啊嚟经嘅时候更加有效去到预防飞脂出现喺你嘅身上边咧。八分嘅时间，呢首系 Edgar 嘅作品《Count to Ten》。28度嘅气温，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朝头早嘅时间一样有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今日咧就揾咗边位朋友咧？揾咗阿海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其中阿海咧，一范最耍家嘅咧，喺 fashion 界入边就系韩国嘅 fashion 啦。咁啊，因为咧韩国嘅 fashion 咧，同你有一个非常之紧密嘅， 讲完都笑啊，真系 , 笑咩？咁你系啊，好啦，咁啊啲褒奖嘅嘢就唔讲住啦。咁但系就真系想问一下咧，其实韩国嘅 fashion 咧，咁啊系咪即系纯粹系话要跟翻啲韩星？穿過啲乜佢就一定係興，佢係咪會唔會每一年都有啲指標去到即係叫大家參考一下咁樣噶？ 喂，你頭先講嗰樣都係 可以參場嘅，譬如你睇嗰套韓劇咧，好似我係咪上個禮拜嘅時候我都會講翻，譬如你睇啲韓劇，跟住你見到有個女演員喺裏邊，可能佢嘅衫你覺得好啱，我覺得某程度咧都已經反映咗咧韓國時裝嗰個潮流啦，同埋係啊，都可以參考一下嘅。我自己都例如佢哋嘅髮型啊，點樣配襯啊，就算唔係當時最得令嗰個嘅所謂嗰個潮流啦，都好啦，你都覺得佢哋都著得好靚嘅。咁我覺得咧都係可以參考一下嘅。 哦，咁啊，即係睇韓劇咧，就會知道佢到底大概今年嗰個衣著咧個潮流係點樣啦。 咁又梗係你睇下要。嗰套韓劇究竟幾時拍啦？咁譬如佢都五年前咯，咁你五年後先睇嘅，咁就可能又勾咗幾年噶咯噃。咁、如果你話套韓劇都新地嘅，咁你又可以參考下佢嗰、那個，即係嗰一期究竟興啲乜？但係我都係嗰句，如果即使佢套劇我當係三年前拍都好啦，你覺得咦啲衫其實都可以參詳下喎？譬如我成日都講，佢哋好多時咧都好中意著啲套裝啊，西裝套裝啊。香港女仔就难啲，即系少啲见到香港女仔会成套，譬如西装、西装褛加西裤、衬波鞋。香港女仔系少啲咁样， 真系少啲。中环嗰边都唔系话好多咁样衬，佢哋一系就 full suit 咁样咯，一系 冇错啊。咁但系你会见到啲韩国嘅女仔咧，可能佢哋都会当一个 casual wear 咁样衬咯。 哦，其实你谂下谂下又真系几靓 嘅。几年噶啦嘛，但系一路都即系嗰个风好似都吹唔到你香港，但系其实系几型嘅，我自己都觉得。 呢啲就系所谓嘅韩系嘅衣服啦。 冇错啊。嗱，咁啊，不如讲下咧，今个秋冬啦，立住秋噶啦嘛，虽然仲系热热地啦，但系咧，我觉得有翻少少凉意噶啦。同埋真系咧，我觉得最夏天真系接触到好闷啊，已经。 啱啊，系啊。 好想换季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不如同大家就讲下咧，既然讲起啲韩系时装啊嘛，不如就讲下咧，今个秋冬咧，究竟韩系时装，如果你话我都想跟下风，咁啊有啲乜嘢可以参详下啦。 系啦，咁我哋先跟下咧，就系韩国方面。嘅秋季，佢哋都有秋季噶嘛，系嘛？ 有 系啦。咁啊，因为秋季 分明嘅，我觉得都算佢哋嘅四季。 系啊，因为佢哋四季，因为佢地方不一样啦，咁所以佢哋冬天就好冻啦。咁啊，都有啲叫秋天，好似即系夏天亦进行去呢个冬天嘅时候，就慢慢要过冷河。 如果即系佢哋嘅秋天去咧，就我哋又譬如我自己比较怕冻嘅，咁如果可能十二月一月去咧，就哇真系唔得，即系都尤其是去到啲比较郊外啲嘅地方咧，我系比较觉得辛苦嘅， 严寒噶啦，买嗰啲就。 系啊，即系我就顶唔顺咯。咁但系就譬如你话大概十月十一月飞韩国咧，我觉得系啱啱好，你可以着件褛，但系又唔会太过冻咧，我觉得系几啱风， 即 系几惊 feel 噶。 十到十五度咁样，大概系咪呢啲温度啊？ 差唔多，因为开始。系啊，都冻冻啲凉地，因为你去到十二月一月咧，佢有机会就已经系去到零度啊。 系啊系啊， 一月嗰啲可以负，睇下负几咯，有时负几度啊，负十几度啊，嗰啲都会。你谂下，可能我仲喺市区、 啊。系啊，其实 都系呢啲温度、啊。哇！一去到如果真系去郊外，主要我有次试过去南怡岛咧。哇！我冻到我真系顶唔顺，你系乜嘢都出齐，真系颈巾啊、冷帽啊，但系你见啲女士们咧，喂都仲系着得好，可以短裙衬裤。 佢哋真系好犀，哇！呢个都上过，唔系净系话韩国嘅韩系啊， 好劲。 连埋日本嗰啲咧，即系日本北海道就咁北啦，大家都知啦。佢哋就算喺冰天雪地嘅时候咧，佢哋嗰啲校服咧，因为短裙噶嘛，水手服嗰啲咧，佢哋都仲系露咗个大髀出嚟、 啊。 我有试过真系直接问佢啊，你唔冻噶？我真系咁直接问佢，佢话冻噶，不过惯咗。哇！你真系听到之后，你真系 O 嘴啊！ 其实真系习惯，同埋可能佢哋嘅 DNA 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御寒嘅体质。喂，嗱，你啱啱咧讲到啲校服啦，其实都真系嚟紧咧2023啦，同埋24啦，因为嗰个秋冬会横跨到24年噶嘛，唔系秋天咧，即系个冬天都会跨到24年噶嘛。其实咧韩国都会系，继续会兴咧呢一个学院风。 哦，有学院风啊！即好似啲 artist 有時會著翻啲高校形式嘅服裝喺度跳舞，就係呢隻風格。 類似啦，因為咧我哋都會聽過，譬如啲 Y2K 嘅復古風啦，咁嗰股風潮其實都會繼續延續落去嘅。學院風咧喺2023、2024呢一個嘅秋冬咧，韓國咧應該咧你飛咧應該都會見到好多人會著噶啦。咁其中如果你話你想學院風咧，你不可缺少嗰一件嘅單品啊，即係好能夠著到學院風嘅咧，就係、是、一條短短地嘅百褶裙啦。 哇！咦，都幾靚喎，想像到。 学院风喎、 啊， 短裙仔喎、啊，即系嗰个短咧，仲要都几短喎、 啊。吓、啊，几短添噶？我以为都系到膝头哥、 啊。系啊，冇校长噶，我哋出街冇校长会度我哋校服裙，冇做主任度我哋条裙噶啦。 呢位同学， 所以 阿海同学， 系啦、啊，即系除非你喺街你撞到小白，突然间嗌你攞把尺同你度嗰条裙咧，喺膝头哥要唔知几多寸嗰啲咁样。 啊 冇校長同你度嘅啦嘛，冇分到主任嘅啦。咁條裙咧，其實都一般咧，真係可以去到大髀一半左右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起跳啦。 哇！ 咁再短咧，我覺得又 太 短了，有啲係啦。我覺得又over 咗啦。 坐都坐唔到 嘅中間左右啦。 嚇，因為嗱裙即係坦白講，我真係冇著啦。係咪太短短到嗰個位咧，就真係會容易走光㗎？ 同埋你會覺得冇咁有美感㗎喇。 哦，就純粹係賣弄啦。 太短呢，係啊，我覺得就已經冇咗嗰個美感㗎喇。你覺得你要穿出嚟呢，有嗰個時尚感，又有少少 elegant， 有嗰個 fashion 感呢，我覺得係不能夠太短。但係你又唔好真係穿咗條校服裙出嚟，你哎呀吸咗膝頭哥先，我好驚你瞓到指咁度啊咁樣，就唔使㗎啦，係啦，我哋都大個人㗎啦，咁你可以，我覺得大髀中間嗰啲長度啦，仲要記住有少少白摺。嗰啲款式咧， 知道 係咪啊？即係你更加覺得一來，我覺得係嗰、那個校服感啊，你會覺得係強啲啊，同埋有白色咧望落去咧有翻啲層次感咧，會靚啲嘅，冇咁悶，冇咁單調嘅， 想像到 一般普通呢啲短裙底咁樣咯。 係咁，如果你話恤衫方面啊，係咪真係要揾翻譬如類似校服嘅，譬如白恤衫，跟住要加校咯，同埋一條呔咁樣，咁先會入型入格咧？ 如果你好想玩到百分百啦，喂，我真系咧，琴日喺街咧，我真系见到一个女仔，嗱，我估佢游客嚟嘅，系啦，咁佢都有个哥哥咧，即系拿住部几不一样嘅相机，即系唔同我哋普通咧攞啲好细细部嘅相机咧、 哦， 街拍嘅时候我哋可能会玩啲好轻便嘅相机噶嘛，咁佢嗰部又未至于玩到好劲长啲大炮镜啦，咁但系望落去都好似好 pro 咁样啦部相机，咁嗰个应该系一个游客嚟嘅，咁佢都真系咧。full dress 嘅一套校服咁樣喎， 哇，諗起都靚喎、 啊，哇，跟住佢係白恤衫啦，跟住真係有條校呔啦，跟住咧就格仔半截裙啦，咁、然後一對長襪啦，咁啊襯對波鞋啦，咁樣， 佢 都幾有誠意嘅。 佢個校呔咧係咪都係冇綁實嗰只嚟㗎？半亂學生 嚟㗎，係啊，係啊，都有少少即係嗰啲少少又未少誘惑嘅，但係你又覺得呢、這個學生都唔係好正經嘅咁。 壞學生形象 係啦、啊，少少壞壞地、曳曳地嗰啲咁樣啦，咁樣啦，咁就有人同佢做街拍嘅， 係 咁啦。咁啊，最大一副咧好大個嗰啲大框嗰啲金邊眼鏡咯， 哦， 幾得意嘅，我覺得 係咯、啊，都幾可愛。 呢個我覺得佢真係純粹玩街拍啦，咁你就可以著到咁 學生 係 啦 ，full dress 嘅 ，full dress 啊，係啦。咁你稍微不留神咧，都人哋真係會以為你學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又唔係真係玩街拍啦，我唔使著到咁 full dress 啦。你頭先講咧，譬如恤衫，我覺得可以嘅。係咪真係白恤衫可以唔使㗎？你譬如一件粉藍色嘅恤衫啦，天藍色嘅恤衫啦，又唔使你要襯校褸嘅。譬如你一件薄薄地嘅冷外套，或者啲針織嘅外套， 風褸得唔得？ 我覺得風褸有少少唔夾喎，因為你半截裙，你通常嗰個半截裙你都會有少少擁擁地嗰啲感覺噶嘛，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好似風褸，我覺得又唔係太夾嘅，可能恤衫啦。如果你話暫時都未好凍嘅，咁你都未洗著外套嘅，我覺得就恤衫都足夠嘅， 足夠啦。 你可以好 hea 地攝咧，有啲中意攝一半，你譬如左邊攝右邊，你就唔攝咁樣咧，其實都幾有型噶嘛。 哦，係喎、哦， 係啊，跟住襯件短身啲嘅冷外套，咁你咪可以有啲層次感咯。 係喎、哦， 跟住你可以加個嗰啲斜咩廢包咁樣，咁你又唔使掉咩書包噶嘛？你真係唔係翻學噶嘛，大佬係咪？ 行緊壞學生嘅路線就唔翻學啦。 系啦，咁你跟住你就可以孭个斜孭袋啊，或者甚至乎啲斜孭嗰啲废包啊，跟住着对长袜衬 boot 啊，咁样我觉得都几型嘅喎。 系、哦，咁我加个眼镜嘅都 OK， 好似你见到街拍嗰位女士咁样。 可以啊，即系你衬副眼镜又得，或者就咁放散头发啦、啊，扎条马尾啊，咁样唔到、哦。我觉得你套衫已经够嗰个校园风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发型方面都唔使。 別再去點樣搞啊？我瞓多兩條孖邊先，我又覺得又係有少少 over 咗啦。 嗯嗯。 咁你不如就一係你又放曬佢，或者扎條馬尾咁。 馬尾都靚㗎啦。 你短頭髮嘅係咪？咁我覺得簡潔啲嘅，但係一望落去又覺得，咦？你有嗰個校園風喎，但係你又唔係翻學喎，準備咁樣。 哇！ 就已經夠㗎啦。 其實馬尾都好青春㗎啦，我真係真心覺得馬尾都好青春。係啊，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嗱，韓系方面咧就有呢啲叫做校服風嘅。嗱，韓系應該仲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啊。下次等阿海咧，又同我哋讲下其他唔同韩系嘅款式啦。咁啊，倾完咁先。 另外有一款咧，我觉得喺街都已经出现咗噶啦。可能你会觉得好夸张，不过我觉得可以试下。下个礼拜我哋可以再讲。 好啊，唔该晒海，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咧，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咁啊，听众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同各位听众咧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七点零八分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小白白元浩喺度之外啦，咁啊，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点解话声咁搞笑嘅？早晨啊， 早晨啊， 咩腔嚟噶？我唔好理。咁啊，另外咧就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今日朝头早咧 ，Didi 都系早晨啊 ，Didi。 我咪要学早晨啊，系咪好开心啊？几好啊，唔错啊， 系啊， 两位早晨啊， 早晨。 你又讲得特别趣致啊 ，Didi。 唔觉喎，咁啊好。多趣致啲，開心啲係 嘛？係嘅，係嘅， 咁今朝早交通都幾開心 嘅， 暫時冇乜嘢啊。暫時 我啊見到有啲落雨咧、一落雨我就擔心，即係 更加擔心。 係啦，會唔會因為落雨就可能揸慢咗就啱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啲人就心急啊？哎呀，落雨啊，跟住能見到即係降低咗少少，咁啊睇得唔清楚啊咁樣，即係有少少碰撞呢啲，我都好擔心。 擔心，唉，呢排其實就算好似琴日咁啦，陽光普照都好多交通意外。 啊、 都話呢排咧，頭先咪咪後同你講嘅，即係揸車朋友咧，都係嗰句講嚟講去，唔好話我沉啊，真係要小心駕駛。真係唔係好想咧造成咁多交通意外，即係壞車報下擠塞啊算了。 係嗰啲算啦，嗰啲算啦。 所以大家真係盡量小心啲咯。 頭先咧 ，Didi 其實都好猛嘅，即係喺我哋開咪之前咧，即係自己吟吟沉沉嗰度吟咗。几句好猛啲，都唔明点解咁多交通意外噶、 啊，真系唔好啦。其实真系好危险嘅，大家真系听下晨光。 好好啊 ，Didi 你心地好好啊。 我唔系啊，正常人嘅心态应该 系 咁样 嘅。大家嘅交通女神。守护住大家嘅安全，耶、 yeah! ！守护住大家嘅安全，希望大家唔好再挤塞，亦都唔好再有事件发生。 啱嘅，啱嘅。 咁好啊，讲翻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噶，只系路面方面咧，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呢个樽颈位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都有啲紧急嘅维修，提一提你啦。广东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啊，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另外油麻地嘅海泓道有。 有路陷啦。海泓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哦，北京道嗰度都好似一段时间。 系啊，都成个月都有好似。 系咯。 系咯，咁可能佢唔系太急，咪慢慢修咯。佢唔系急修嘛，嗰啲系普通嘅维修啩。 嗰啲路咧都系快啲整好啲。 我当然系啦，即系不过咁，我度同你讲过啦，上次佢哋特事特办噶嘛，非常之主要道。 哦，咁啊系啊系。 一日即刻搞掂啊！啲香港人非常之有效率啦，啲工程嗰啲人。 啱嘅，啱嘅。咁啊，负责工程嘅朋友都好辛苦啊吓。 系，多谢 大家互相咧就鼓励，咁啊最紧要啦。 冇错啊嘛，小朋友想问你啦，你揸车噶，其实遇到交通嘅状况咧，其实挤塞系咪在所难免嘅先？ 都系啊，咁你塞嘅话，咁咪自己。俾多少少耐性咯，如果及早知道擠塞嘅話，咁咪直頭避開佢啦。 聽神光唔得咯， 聽住交通啲啦， 應該聽住香港電台啦，唔好話淨係神光嘅，今日好似偏袒咗少少， 都得噶，我歡迎你嘅偏袒。 唔係由朝到晚啦，我哋交通啊， 聽住二台咁樣， 係啦，聽住一台二台都可以嘅。咁嗱，其實咧，塞車就在所難免，但係其實咧擠塞咧就會塞得耐啊，就會令人哋咧情緒稍為暴躁嘅。咁啊，最近咧，我相信你哋都有睇啦，網上瘋傳咗一張咧，一名咧就揸私家车的男子而因为咧系挤塞啦，喺呢个媒体上面咧就 post 咗一句，唉，塞咗车咁耐，塞完咪嘢，塞咗过半个钟头啦，咁样，咁啊影咗呢张相啦，咁啱啱影呢张相咧就喺大榄隧道口咧度塞紧嘅，咁咧呢个 story 一出咧，哇，咁啲网民非常之震惊，唔系因为佢讲呢一句震惊啊，而系佢影咗张相咧喺相中嗰度咧系就系双手揸住踏盘嘅驾驶者，竟然系一个小童啊， 哇，我知你讲边一单啦，系我都有睇到， 喺网上都热议嘅，咁其实呢一类嘅小童坐大髀揸车嘅事件咧，今个月啦。八月已经是第二宗了，咁可以讲翻咧，其实八月头咧，网上亦都系疯传咗一张一名一张相片啦。咁个七十一岁嘅男仔咧，就抱住个男童啊，佢喺停车场里面咧就揸住个货 van， 咁跟住咧到最后咧，当然啦，一个七十一岁嘅男子咧就俾警方控以危险驾驶拉咗。咁但系提一提大家，其实相隔都唔够一个月，同类事件又再发生。 系啦，即系点解一定要咁样做呢？如果你话塞车嘅，即系坦白讲啊，如果我驾驶紧嘅时候咧，我都好擔心咧，因為附近都有機會係有啲警方，即係例如嗰啲隱形戰車。 哦， 係係。啦，因為我揸車嘅時候，我真係見過有啲隱形戰車無端端著燈嘅，因為附近可能有啲車好快，噓一聲咁去噶啦，跟住啲隱形戰車就著燈，吁，跟住繼續追佢噶咯。咁喺前面少少就已經見到咧，就截停咗啦咁樣。咁所以我知道道路上咧係有好多隱形戰車嘅，即係我自己嘅個 感覺啦。你唔好以為真係要睇住制服啊，先睇到。 係啊，所以咧我駕駛嘅時候咧。即系电话都唔好掂，因为以前咧啱啱立法嘅时候咧就话到系唔可以用手提电话啦，跟住后屘又再改进咗，法律不断改进噶嘛，就改进成为禁止用呢个电子 设备， 系电子设备咁样嘅。咁你嗰个摆到明系电子设备啦，系啦，你摆喺度你唔掂佢，你睇紧都算啦。但你走去搞佢嘅话咧，其实如果即系见到嘅时候，你系操控紧个电子屏幕嘅话，其实你系使用紧，其实都可以俾得告票噶啦。 系啊， 当然啦， 系啊， 同埋都唔单止系隐形战车啦。 系咯、 啊，你其实身边啲司机见到你咁样，都影一影你。 而家周围都系 cam， 系啊，哇，车 cam 都影到你， 车 cam 又影到啦。跟住、啊、附近可能隔篱，譬如我司机位，因为塞紧车嘛，隔篱嗰个可能有啊，有唔知边位喺度嘅玩紧电话嘅，咁佢乘客玩紧电话 OK。系啊，跟住见到我喺度系咁揿，跟住佢走嚟影我摆喺上网， 咁啊大件事， 咁又大件事， 你真系大件事， 我真系掂都唔敢掂啊呢啲。 啊，所以咧，根据呢个报章啦，有位大律师咧就话啦，如果俾小童坐大髀揸车嘅行为咧系违法啦，会影响驾驶者驾驶方法嘅动作。咁坐喺驾驶者嘅大腿上面咧，唔论你系小朋友定系任何人，你冇搵个女朋友坐到人冇事咯，都唔得嘅。咁可能你女朋友细粒咧， 咁 系唔可以。咁都有可能咧会遮挡住驾驶者嘅视线或者系动作嘅，咁啊构成危险噶。咁啊另外啊，咁啊其实喺个相度咧都睇到啦，佢哋系行驶当中嘅，唔系停咗喺度嘅。咁所以，但系咧提一提大家咧，大律师就话，就算架车停咗喺度咧，都唔可以个引擎系开动 嘅。系啊， 即系你停咗喺度， 要适时。 系啦，你停咗喺度个引擎开动，个小朋友啦，或者你摆任何嘢喺你自己嘅大髀咧，都系不能够嘅。 嗯， 系咯。咁所以咧就咁样都算系嘅，即系就算系停车架车停咗喺度咧，都计算系驾驶当中嘅。咁所以咧呢个相片中嘅行为咧，系属于光犯咗乜嘢啊？危险驾驶罪。咁、 哎、 一经简易程序定罪咧。 就最高被判罚款10,000元，同埋监禁咧12个月。 哎呀，如果因为咁样咧，又要罚钱，跟住又要监禁咧，真系好唔抵啊！ 咁所以其实晨光咧，好多听众嘅，可能你另外身边嗰半，另外一半咧，个男性咧，个工作繁忙啊，唔知道呢啲咁嘅细则啊，咁啊，你哋啲朋友又好啦，或者你太太诶听到嘅话，身边嘅女朋，身边嘅女伴咧，就提一提佢，喂，千祈唔好将个小朋友咧摆喺你嘅大髀啊！你知啦，男士好忙噶嘛，咁所以女士比较好多嘢都清楚啲嘅， 好似爹哋咁样，成日提住自己另外一半。 啊，冇错，佢揸得快我又话佢，揸得慢又话佢，享安又话佢，好多。 你做咩享安啊？ 系啊，其实唔应该啊， 俾啲耐性啊嘛。 系啊，揸车享安其实都好骚扰其他人噶，尤其是我都系好唔中意咧晨咁早咧，有啲小巴司机咧享安咧，哇，人哋瞓紧觉噶嘛，你真系哇晨咁早就。 所以有好多唔同地方，佢哋对于享安嗰个立法咧更加严格。 喺我哋广播度好似都系唔可以噶嘛。系啊，好多地方就是有啲系医院范围啦， 系咯， 即系广播度有条医院对出嘅范围都系唔可以享安嘅。咁啊，为己为人啦，其实做所有嘢都系啦，出心少少，揾下为下人哋，亦都为下自己。 啱啱啱，哎呀好啊，哎呀心地好咧，个人听完之后咧都特别开心啊。 啊，唔系嘅，因为我系比较信呢个因果循环， 所以你对人好啊，咁啊个个都会对你好啦。 尽量啦，有啲人就例外嘅。OK，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船仔喺出边睇到啲乜嘢啦？船仔见到啲乜嘢啊？ 哇，好阴啊！嗰啲 系 喺广播度呢度睇出去咧，全部都系云，仲要灰蒙蒙嘅，同埋咧 feel 到啲湿度啊！即系虽然咧见到个地下系干嘅，但系唔知点解就系 feel 到湿立立嘅感觉。 哦，咁啊，真系要攞定遮咯，即系听众。 是啊，记得攞遮，同埋天气都炎热噶，都最高温度去到32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一样嘢，尤其是系户外工作嘅人、啊，注意补水啊。 系，饮水。 你又知唔？系、啦，小白你知唔知每一日要饮几多水先够咧？ 每日啊，饮7杯水嘛，7.5杯啊，8杯嗰啲咯，系嘛？ 诶、啱啦，咁但系咧，如果用杯咧，我成日都觉得好难去即系做一个。比较嘅，譬如我个杯系茶杯，你个杯系即系大杯啲嘅，咁啊唔知咁得够唔够啊？今日咧原来有条 formula 有个公式咧，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咩叫够嘅。 嗯， 系啦，咁就系根据你个体重啦。嗱、哦，譬如我系60kg 嘅，咁样咧就乘40秒，记住系乘40秒。 系。 咁出到嚟咧就系2400秒啦，咁即系话我成日咧成日需要饮2400秒咁就够啦。 哦，即系有个体重就乘翻呢个40秒，如果我54kg 又乘翻40秒咁样。 系啦。 哦，咁都几好喎、啊，咁大家可以即系。順便磅一磅，睇下自己而家最新個體重去到邊啦。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呢一生人都唔敢上磅噶嘛， 係咪你啊？ 藉住呢個機會咁咪磅一磅，就乘翻40秒，咁啊知道自己到底每日要飲幾多水啦。 冇錯啦，咁另外咧，其實都唔好一次過飲足2400秒啊，咁樣就太多啦。咁每一次飲水咧，唔好超過500秒。 嗯， 通常咧就每隔1至2个钟头就補充一次，咁就最啱啦。咁當然啦，健康啲嘅你覺得啊飲水好 dry 喎、哦，即係冇乜味喎、哦，你咪加片檸檬啊，或者加少少薄荷葉落去，咁啊調翻個味，咁都幾好飲嘅。其實我之前喺啲餐廳咧，有啲餐廳係專係俾一啲有薄荷。葉同埋檸檬嘅水你哋飲噶嘛？屋企飲咯。係 啊，我自己咧有陣時屋企咧唔想咁寡嘅時候，喺嗰、那個飲嗰啲飲水個嗰個樽入邊咧，都會加少少檸檬啊，一片兩片咁樣。咁你飲嘅時候覺得好似真係冇咁寡，同埋快樂啲喎。咁你唔使煲，你放落去啫嘛，佢自己會出味噶啦嘛。 啱啊，同埋檸檬，我覺得檸檬健康啊，即係你擺咗落去咧，順便好似飲咗檸檬水咁樣咧，叫無糖添，叫無糖啲， 正啊呢、這個，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夏天飲咧、那個感覺亦都特別好似生津解渴咁嘅感覺嘅。 冇錯啦，咁就同大家講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咁今日咧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啊。咁初時驟雨都比較頻密嘅，咁就真係記得帶遮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咁展望未來數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嘅。 好，唔该晒船仔。咁啊，而家望到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90%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啦。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暂时见到哦延长咗啦，去到9:30。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出门口嘅时间咧要多加留意，拎翻把遮就稳阵啲啦。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7:20嘅时间，咁啊喺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嗱有小白喺度啦，咁啊船仔都喺度嘅，可以同 Mimi 一齐倾一倾。咁啊，之前咧其实都有同 Mimi 讲过噶啦，其实芝士咧虽然我就唔系好食啦，咁啊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对于芝士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噶，咁啊到底芝士嘅营养成分系咪即系一概而论都系差唔多嘅咧？先问咗呢一样嘢先。 好，咁啊，芝士我谂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系牛奶造成噶啦，咁所以其实就会我即系会知道，诶、哎、有牛奶嘅营养喺入面啦，譬如有蛋白质啊，有钙啊，同埋有啲维他命啊、矿物质喺入面啦，咁但系咧，其实芝士最大嘅同牛奶嘅分别就系芝士系由好多嘅牛奶浓缩而成嘅，咁、 啊、 所以如果要讲佢好劲嘅咧，其实有好多芝士佢嘅脂肪系好劲嘅。 哎呀，咁食芝士系咪一定会肥噶？ 嗱、要去睇啦，即如果你话真系比较低脂啲嘅芝士咧，咁、就系一啲茅屋芝士啊，或者有个叫做里科塔奶酪，就是、ricotta cheese 啊呢啲。咁佢嘅脂肪真係可能講緊100克入面呢係4g 至到 7g， 即係大概一茶匙至茶半嘅油份啦，咁就相等於呢一杯嘅低脂奶咁上下啦。 哦， 哇，咁好少 喎。係少好多喎。咁呢類嘅芝士 好少，係啦，冇錯啦。但係如果好勁呢就可能即係有啲係 pizza 嗰啲 cheese 啦 ,mozzarella cheese 啦。 My favorite. 我好鍾意食。 係咪呀？係呀，因為又超又拉絲嘛，好多人都冇錯。係啦，咁另外有啲呢就會見到好濃郁嘅，或者呢有啲叫做靚靓啲嘅芝士，譬如 brie 啊，一啲嘅 mold cheese 啊，咁有啲发咗毛嘅咧，咁呢啲嘅话100g 就去到咧成六茶匙嘅油， 哇， 食咁多嘢嘅，食咗咁多油落肚噶， 好多，因为真系由全脂奶去浓缩而成嘛，咁、一杯全脂奶其实都两茶匙油噶啦，咁佢由几公斤嘅奶去浓缩而成嘅，咁所以其实啲脂肪真系倍升上去噶个份。 咁如果营养师啦，去到推荐芝士俾人嘅时候，系咪一定就系话咁你就要揾翻晒嗰啲有咁轻手嘅，得咁轻手嗰即系个 fat 冇咁劲嘅芝士咧？ 嗱，如果真系会频频食嘅，有啲人会日日想食芝士噶嘛，譬如夹面包啊，我亦都有认识嘅，有啲会夜晚想饮少少酒啊，又要食啲cheese 啊咁样，系啦，咁呢啲就要注意翻，因为佢嘅脂肪除咗高之外，佢系动物脂肪，所以个饱和脂肪，即系话增加胆固醇啊、心血管毛病呢啲咧，系好高嘅嗰、那个坏脂肪，系啦，咁所以真系你讲得啱啊，小白，就系、是、要好多时叫拣有冇低脂 version 噶，咁同埋要限份量，因为头先我所讲嘅咧就系100g，咁其实都可能讲紧系以汤匙计都3-4汤匙咁嘅，咁但系尽量芝士控制就喺翻30克一汤匙左右以下嘅份量就会比较恰当咯。 咁芝士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营养成分啦，大家系啦都可以留意住。但我想问一问咧，就系、是、芝士喺一个譬如经过咗加热或者冷冻嘅过程之后咧，佢营养成分会唔会改变？可以变好啊，变坏定系点样噶？ 其实嗰、那个加热嗰个变就唔系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你话，哦就咁我嚟冻食啊，或者加咗热都 OK 嘅。咁另外想提下就系啲会可能会有好多会食芝士就爱嚟代替饮咗奶。咁但系其实芝士如果我讲建议份量系30克嘅话咧，其实啲钙真系好少嘅啫，就唔及一杯奶啦。系啦，一杯奶可能讲紧系大概而家嘅话，我哋建议低脂脱脂都 300-400毫克嘅钙。咁但如果你话以30克嘅一啲嘅 cheese 嚟讲嘅咧，大概可能讲紧系几十毫克嘅钙嘅啫。咁嗰个相对嚟讲分好大，因为大部分成人嚟讲需要大概1000毫克嘅钙一日噶。咁你如果食芝士就要食好多，咁变相又变咗吸收好多嘅脂肪，就会肥胖，容易胆固醇高啦，基本上就。 咁、哦、如果要吸收1000毫克嘅钙嘅话，饮猪骨汤得唔得噶？ 豬骨湯就傳統話以形補形啦，咁、但係其實骨咧，你真係去熬佢，佢係唔出鈣嘅。咁、唯一一個方法嘅就係點解會有鈣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你都有知道嘅話，就係、是、生個 B B 仔咧就會坐月就話要食姜醋啊，好多意義㗎嘛。咁、姜醋就係因為有豬骨啦，即、就、係、是、我哋會去落豬嘅腳啊咁去煲，咁而同時間落好多醋，咁而醋就可以令到骨的钙融化出来，咁、导致到我哋食嗰啲姜醋就有啲钙嚟补下啦咁。 咁即系我直啲咁讲啦，如果就系话我纯粹谂住饮猪骨汤补钙嘅，咁因为嗰个效果就唔系咁理想，咁不如咧就揾翻芝士呢一类嘅或者牛奶去到补充翻，咁就会实际啲啦。 系啦，但系紧嘅一定要系低脂或者脱脂咯，就真唔好贸贸然去拣咗全脂。即係食得太多壞脂肪都唔係我哋想得到嘅健康效果咯，係啦。 咁如果平時咧都成日食，我都好中意食芝士嘅，譬如我好中意食 cheddar cheese 咁樣啦。咁有一啲我都覺得係幾鹹嘅，有冇話其實芝士個鈉含量都好高，係我哋需要注意嘅咧？ 係喎，有鈣但係。有埋辣， 呢樣都問得非常之好，係啦。咁其實芝士嗰個鹽分都唔少嘅，係啦。咁即係我講緊頭先所講話低脂啲嗰啲咩麻屋芝士啊、ricotta cheese 嗰啲咧，佢哋嘅鹽分咧已經係叫做低啲噶啦。咁如果勁嘅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食過，即係沙律咧，有陣時會有粒白白粒白白粒嗰啲碎碎地嘅芝士，係 啊係啊係啊 係 啊， 嗰只叫 feta cheese。咁嗰隻呢就講緊100克入面呢有1270毫克嘅 sodium， 就係鹽呢就係講一茶匙有2000，佢已經係大接近大半茶匙㗎啦。 咁好食啦。 咁要知道有時鹽都係可能加咗落芝士度去俾味啦，同埋亦都係幫助個過程係會好啲啦。咁所以大部分芝士都唔低。咁而我頭先講話芝士有鈣㗎嘛。但如果你真係喺嗰、那個芝士度攞鈣嘅話，咁食得多，除咗我講個脂肪唔健康之外，鹽分過高其實係會增加鈣質流失，導致到骨質疏鬆症。所以就其實就食芝士為主，我哋攞鈣係補唔到骨噶啦，真係。 哦，哇！咁即係食芝士嘅時候，仲要睇埋佢個鈉含量。 係咯。 如果少鈉嘅，我先至可以叫做我嚟補到鈣；多嘅，其實都係食嚟都係多餘喎。 係啊。所以芝士其實就最好係視為乜嘢呢？係我一個鈣質嘅來源，但係就唔係主要鈣質來源咯，係啦。 哦，哇！呢、這個真係分別，大家要留意住。咁芝士入面仲有啲咩營養成分？我哋經常都會見得到㗎。 蛋白质啦，因为牛奶嘛，所以芝士其实个蛋白质都好丰富噶。咁所以即系话，如果话食 pizza 咧，有阵时我会建议真系咧唔好食嗰啲特别太多料嘅pizza， 因为咧佢上面啲芝士已经系好高脂肪啦。咁如果再食埋入面嗰啲嘅其余嘅材料咧，就会就更加肥。咁有啲人就会问，咁咪唔够蛋白质咯？咁我就同佢讲翻，放心，因为咧。cheese 咧，真系摆落去 pizza 度咧，有啲重手嘅话唔少噶，你会见到上面系啦，咁嗰度已经俾咗唔少嘅蛋白质，可能已经一块食咗一两份肉落去噶啦。 哦， 其实食 pizza 我食一块两块，可能芝士都已经超标噶喎，会唔会咪？ 会一定，因为一块大啲多嘅 pizza 咧有4-5茶匙油嘅。 哇！ 你食两块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一个成人嘅油分都超标，但系淀粉质就未够啊！ 哇，所以同、 原来唔够噶， 同 Mimi 倾偈咧，即系倾到一额汗啊！就知道自己平时食嘢咧系几咁攪教啊！ 我仲要中意食嗰啲有四款芝士入边同一个 pizza 嗰啲， 所以 系啊， 系啦， 系啦，但好好味，我都认同，系即系间唔中去品尝下啦，就唔好话我有阵时晏昼不如就食 P pizza 啦，一個禮拜可能食兩次啊，或者三次啊，或者一食就食成個，咁呢啲都其實都希望大家去注意翻。 好， 係明白。咁注意飲食均衡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 拜。 Bye bye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北韩在凌晨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但系再次遭到挫败。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家宇宙开发局凌晨使用千里马一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在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第二次发射，但火箭在第三级飞行中应急爆炸系统发生意外，导致发射失败。国家宇宙开发局表示，将在短期内查明应急爆炸系统不正常运行的原因，并计划在10月进行第三次侦察卫星发射。日本就在当地时间凌晨近4点侦察到北韩可能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指导弹飞越冲绳县并落入太平洋，正收集相关信息和进行分析。北韓曾經在5月31日發射衛星偵察軍事偵察衛星，但以失敗告終。俄羅斯一架私人飛機從莫斯科飛往聖彼得堡的途中，在特維爾州墜毀，機上10人全部遇難。俄羅斯聯邦航空運輸署證實，遇難者包括6月發動叛變的僱傭兵組織雅格納集團創辦人普利戈任。當局公布機上全部7名乘客和3名機組人員身份，除了普利戈任，亦都包括1名雅格納組織創辦人烏特金。俄羅斯傳媒報道，在墜機現場已經找到10具遇難者的遺體。雅格納的社交平台宣布普利戈任遇難，又形容他是英雄和愛國者，並指普利戈任是死於背叛俄羅斯的人手上。美國總統拜登在回應事件時表示，不清楚事件真相，但對普利戈任可能死於空難並不感到驚訝，又指在俄羅斯發生的很多事情，總統普京都是幕後推手。金磚國家集團領導人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會晤。新華社報道，五國領導人就金磚合作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報道指，各方認為金磚國家應該加強團結，繼續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加速金磚擴員進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朝著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各方又認為，國際金融體系不應該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應該加快推動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南非外長潘多爾就透露，峰會已經就擴大成員的機制達成共識，會議已經通過了一份文件，就接納新成員國方面制定指導方針、原則和程序，他形容是非常積極的進展。位於四川都江堰的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基地，今年有2800多人次的香港遊客到場參觀。動物管理部部長黃山話：而家基地有41隻大熊貓，23隻屬於老年。中心自疫情過後，今年訪客人數有明顯增長，當中包括不少港人，希望而家的免費入場安排有助吸引香港市民入場參觀。黃山又話，中心同香港海洋公園合作交流一直無中斷，每年在熊貓的發情配種階段，中心都會派專家到港。海洋公園今年亦都有2名飼養員到基地接受訓練，同時海洋公園基金會亦都對中心保育科研工作提供支持。黃山話，中心同香港方面在大熊貓繁育技術上持續合作交流，今年派到香港的專家有豐富經驗，現在仍然在港，相信可以提供最好的建議。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初時驟雨較為頻密，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上晝的9:30，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

好啊，7:39同大家讲声先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依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9%啊，注意啦。今日咧天气都麻麻地啊吓，咁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啦。咁出门口嘅你咧就注意翻天气嘅变化啦。嗱，今日咧仲要注意咧呢一个啊吓，由今日开始咧禁止呢个日本10个都县嘅水产啦，叫做进口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赶及呢两日嘅尾班车啦，咁又去咗食日本嘢嘅，咁又打晒卡咁样啦。咁我唔知大家会唔会真係都歇一歇先，同埋我估呢啲日本寿司铺其实都会用返譬如加拿大呀或者澳洲呀嗰啲水产去做寿司。 其实而家有几多香港嘅寿司铺係真係日本嘅。 有嘅都有啲係日本直营嘅，不过我估叫做穷则变变则通囉。你觉得系咪咁啊，小白？ 如果你话纯粹讲一间譬如寿司铺咁佢啦，咁佢入面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款式嘅鱼嘅。咁如果你话鱼譬如我举例三文鱼，咁其实你有好多地方都有三文鱼，挪威 加拿大嗰啲啦， 系啦，挪威加拿大都有三文鱼。咁但如果你话有啲纯粹只係譬如近返日本嗰边先至供应得到嘅，咁都要睇返佢嗰个水域同埋佢喺边一个源出口嘅。咁佢係选择啲而且个呢可能无可厚非，有啲可能会少咗。例如佢喺本身日本就係、是、嗰十個縣入面所提供的 list 入面咧、我知道譬如一些比較上大的大隻 大魚、 拳頭咁大的獅堪啊呢些咧、其實係應該是當地的一啲特產嚟嘅。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再有咁大隻的量的話咧，咁其實就應該冇嘅。咁呢啲咪會覺得是啊，好像少了呢一個嘅選擇啦。咁但如果你問我的、安全一定是第一啦。 係啊，冇錯冇錯。咁有些都是我哋常常如果去日本旅行的時候咧，都會買的一啲叫做手信啊，或者有啲水产啦、当然啦，你话自用啊，手信就不受限啦。不过食安中心都有提提大家咁啊，即系你哋如果咁样就有啲后果自负嘅，同埋暂时都未知道嗰、那个污水嗰、那个最后会发酵到点样啦，同埋究竟有啲咩食安嘅危机啊，咁所以就要提翻啲心机旁边嘅听众咁啊，禁止入口嘅10个都县咧，咁有啲都系大家为人熟悉啦，包括咧长野县啦、埼玉县啦、咁啊东京啦、栃木啦等等啦咁样。如果你话喂即系过关嘅时候俾人 check 到咧，咁就比较麻烦少少。咁违反呢个禁令咧，咁啊讲啲刑责俾大家听啊。第六级别哦，要罚10万蚊啊，最高嘅话罚10万蚊，同埋咧要监禁12个月啊。咁你就冇得话唔知咯。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去澳洲咁样啦，澳洲又唔俾带植物入境噶嘛，或者有啲植物种子都唔俾嘅。你唔能够游客咁样傻猪猪咁样，我唔知道、冇人讲俾我听咁样，咁人哋罚你就罚你噶啦。 系啊。 正所谓 唔知唔系一个解释嚟噶吓， 系啊，即系罚唔罚你就人情，其实都唔会唔罚你噶啦，因为人哋有规管噶嘛，系咪先？即系罚你嘅道理咁样，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咧，都好多朋友都游日啦，咁因为仲有呢、這个去日本嘅高峰期啊，嚟紧下个礼拜啦，因为9月1号之前咧，有好多家长都仲会带啲小朋友、 去埋个水尾嘛，谂住 系啊，都几多唔同嘢玩，咁啊，小白啱啱喺呢个日本翻嚟，佢都话有好多唔同嘅乐园啦，咁可以 有羡慕啊， 系啊，有冇俾手信你啊，小白？ 啊未喎， 系啦， 系咯， 小白有前瞻啊，佢咧唔用食物做手信， 系啊， 佢用咧食换做手信。咩叫食换咧？就系、是、佢有啲好嘅早餐嘅叫做扭蛋，咁、那个早餐扭蛋其实我都几靓，你抽到啲乜嘢啊？ 佢未抽咪未俾佢嘛？ 你仲未抽到啊？ 系啊， 你咪平时对小白唔好啊？ 今日朝头早忙得滞啊，唔得闲理 佢。佢对咗你个几两个钟，佢都唔俾你， 佢唔俾我啊。 系啊，咁你要服侍小白好啲啦，譬如帮佢攞下报纸啊， 我要服侍。 千祈唔好咁讲啊！ 帮佢攞下碟啊，咁样嗰啲啊，帮佢斟下水啊，呢啲礼数嗰啲， 我食物链低层嚟啫，唔使呢啲噶啦。 系啊，你要服侍下，始终小白都系唔系你嘅前辈咁紧啦，我嘅前辈嚟噶啦。 唔好讲呢啲， 我都对小白好，不过都系嘅，即系大家就醒目少少啦。有阵时买手信，你咪唔好买水产啦，买翻啲和果子啊，嗰啲草饼嗰啲应该唔关事吧？ 草饼嗰啲就暂时都唔关事嘅。不过我睇翻其他地方啦，即系除香港之外，有唔少地方。都对，因为日本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咧，今日作出咗好多唔同新嘅规管嘅。咁、我自己觉得，因为香港都系对水产，主要都系针对翻水产啦。其实睇翻有唔同地方咧，佢哋对除咗水产之外咧，亦都对佢可能一啲加工嘅食品啊，甚至乎陆上嘅食品咧，都有。 多啲嘅 規 管 係嘛？ 係、啊，會多咗㗎。所以如果你睇翻比較上嚟講啦，其實我覺得香港嗰、那個我自己會覺得都唔係話好嚴重，即係係溫文，同埋佢會講咗到底係邊一個出口、邊個地方或者邊個縣出口先至會監管嘅。 咁、大家就要注意翻啦。不過咧，題外話咧，其實今朝咧，阿 O 就想講下買手信嘅。咁、船仔咧加入咗晨光嘅團隊咧，就未去過旅行啦。 我有買過手信俾你哋 嘅 喎。 有，你個上次去咩廈門啊？定去潮州啊？ 唔係， 汕頭啊？ 中山潮州， 估嚟估去 潮州。 順德，係啊，佢有買過手信俾我哋嘅，咁都好 sweet 啦。我哋有一個咁嘅習俗嘅，即係有陣時做電台咧，譬如離開幾日咧，就去旅行咧，咁通常咧翻到嚟咧，安撫民心又好，或者即係課節目咧好講啲都好啦。因為有陣時我哋做節目主持人，點解成日都要話走嚟走去咧？你要感受下個世界發生咩事啊，同埋調翻轉頭，喂，當地有啲咩好玩，你都想將嗰啲資訊攞翻嚟香港去講噶嘛？係咪先？即係同聽眾想唔係第一手、第二手都想新鮮啲同聽眾朋友去分享。咁你有時攞住個手信咧，就好講啲嘅，就或者就好似講嘅時候就投入啲， 有多啲經歷咧，其實都係好嘅。因為我哋如果自己本身都冇經歷，我哋做節目都唔會好聽。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翻到嚟電台咧好多手信嘅。有陣時舊時疫情之前咧，電台主持人中意飛嘅高峰期咧，就基本上譬如去到啲三四月啊，或者暑假頭嗰啲時間咧。上面三楼咧就好多唔同嘅手信嘅，跟住咧台长同埋副台长又话：喂，大家食啊！小白攞翻嚟嘅手信啊，阿 O 咧去咗越南攞翻嚟嘅咖啡啊！嗱，唔系咁嘅声噶吓，不过嗰阵时啲台长系男人嚟，所以要扮演一把男性少少嘅声音咁样，喂，大家试下啦咁样，咁类似系咁咯。其实我觉得咧，买手信咧都系一种学问嚟嘅，咁要视乎你公司嘅规模啦，你要买俾边个上司。又好，或者系咪点对点帮人哋买啦？呢啲咧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噶。好多时候咧，因为买手信咧，你会我有啲朋友咧对自己啲 friend 好好噶，佢会咧将一个五日四夜嘅东京之旅咧，用一日帮人去买手信。 哦， 哇！ 我成日咧都觉得。点解你要咁做啊？咁但系佢就系一个咁好嘅人。 但系而家我觉得去日本咧，系真系唔会买咁多嘢嘅原因系香港已经买到太多日本嘅嘢、尤其是嗰间百货公司嚟咗香港之后咧、我成日都有谂，以前咧去日本系真系净系行嗰间百货公司扫货嘅。 系系。 而家你喺香港就扫到，我唔知点解我仲要去日本买。 同埋咧，佢除咗系香港已经买到好多款式之外，就算有啲款式你香港揾唔到嘅，只系喺当地先至可以买得到嘅话。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么多人呢就即为了一两件很限定的那么叫人家买回来。因为就算 friend 都好啦，咁你叫人买咧，其实人哋需要用佢嗰个喺 在外旅游嘅时间咧，时间先系最宝贵。 冇错啊，系啊，所以呢一样嘢我都有少少拗头个，我个朋友点解可以咁好？同埋咧，旧时香港未有嗰啲日式药妆店啊，我真系咧有个朋友 send 个 list 俾我， 系啊，有 list 噶， 话要咁卖咁卖，我心谂咧，即系睇得两睇咧，有少嬲啊，我自己都抽业员啊，去中野买嗰啲嘢都未买晒，我要帮你去药妆店买嘢， 仲要考虑到一样嘢。因为如果咁多帮人买手信嘅时候咧，虽然当地可能个消费或者 yen 平咗啦，咁你喺当地买的而且个价钱咧，有机会差唔多平一半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平咗一半，咁但系你叫各位朋友拎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行李过重嘅问题咧，大家都要帮人谂下。 冇错啊， 你买唔到嘢嘅自己。 系啊，啱啊。我试过一次咁嘅体验啊，可以同大家分享。话说咧，嗰次就去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咁啊塔斯曼尼亚最出名系咩啊？ 车厘子。 系啦。我咧真系铺咗几张相喺社交平台， 你真系买咗翻？ 你听我讲先，我铺咗几张相咧，就喺塔斯曼尼亚嗰度玩下啦，打下卡咁样。下边咧有一个朋友仔唔太熟嘅留言话：哇！人哋话咧塔斯曼尼亚啲车厘子咧好好食噶， 街市都有得卖。 你可唔可以帮空运一盒翻嚟啊？咁样咁嗰个人咧又唔系太熟嘅，跟住我话我试下睇下啦。跟住佢连续咧两日之内咧 send 咗几个 message 俾我，跟住话叫我买，甚话乎 佢真系好想食。 佢甚话乎咧，佢话如果你唔够钱咧，我要支付住俾你先。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匪夷所思啊！最后咧，我 block 咗呢个人咯。系啊，你谂下，我都系以友情见称啦，同埋我都其实都好。 好 friendly 噶嘛。我讲真噶，我对好多人都 friendly。有阵时听众问我，咦，你咁知话澳门嗰个地方喺边度食咧？我都好无常咁，我秒 翻佢咯， 秒复噶。其实我都冇乜嘢保留。但我心谂，你唔使日日咁样扯我，我去呢个现代陈世美呢个地方就系想放松同埋唔收 message， 你就日日咁样去问我，同埋小白讲得啱啦，其实香港都有卖， 系 咯，而家太多嘢香港都有得买啦。 同埋咧，我食过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咧，其实咧。在香港好食好多，因为最好食嗰啲咧就出晒口， 就正如好似嗰啲橙都系一样啦，当地人食嘅橙咧。是酸的 冇错啦， 甜啊、大啊、多汁嗰啲咧，就喺我哋个街市入边。 所以大家你真系唔好谂多咗，同埋咧去玩还玩，你唔好咧顺口即系开河咁样下边嗰度留言话，喂呢、這个咁好食嘅，买啲翻嚟香港食。喂，其实咧即系做一个俾人中意嘅人咧，远胜咧。 冇错， 俾人哋讨厌， 见到人哋去旅行打卡咧，留言都可以，即系留言话你享受当地玩嘅时间啦，玩得开心啲。 总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啊，咁我哋咧就最好嘅，唔会叫你买手信嘅。咁多位玩得开心，旅途愉快。 看保跟查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只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间心跳警报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假绝烦恼。 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收到收到。 晨光第一线，船仔。 不知大家咧会唔会有时发梦咧，会梦翻当年考试嗰啲？因为我咧系都 好似冇 吓，我真系咧，连我妈系 我只有梦到当年相恋意中人咯，大家性情近咯。 我阿妈同我讲话，佢唔知道一年都可能会有时梦一梦翻佢嗰阵时考试，咦唔记得温书嗰啲状态。然后我都试过，我都系会。如果我翻紧学，我系每两三个月就梦一次。 系咩？啲压力嚟噶，有机会 系压力嘅啫。我系唔记得，好似唔记得温书啊，然后又唔记得交功课啊咁样。 你系唔系唔记得温书？你系唔温书啫。 哦，咁当年呢个都系真嘅。 系有啲人唔温书成绩都好嘅。 系啦， 咁我祝愿你系嗰一批啦。系啊，咁不过呢个都系个系啊，有少少焦虑先会有呢个情况，系咪？ 系啦，咁但系讲开呢样嘢咧，就系想谂下，哇！大家有冇即系为咗考试当年啊？为咗考试试过搏到几尽呢？ 有好好紧张嘅，其实我都系紧张大事嚟嘅。 去自修室啊，读下书系有个静啲嘅环境啊。我觉得咧，其实有阵时读书或者你去备战嘅时候咧，系嗰个气氛，你点样去到营造一个气氛，令到你容易投入读书咧，系一个小小嘅技巧嚟嘅。即系你明知道。你留喺屋企，可能有細佬妹，又或者有其他爸爸媽媽成日問你啊，點啊讀成點啊？其實可能對一個讀書嘅人嚟講咧，嗰個係一個阻礙嚟嘅，咁所以先至會自修室咯。自修室爆棚爆得好犀利㗎。 哦，係啊！ 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嘅年輕人咧，佢哋考 DSE 嘅時候，佢哋喺自己出邊嘅地方咧，佢哋唔係揾俾錢出嚟 book 個或者揾補習社喎，係 book 一間嘅 studio 咧，係做自修室嘅，即 係 幾個年輕人跟住就大家夾錢，咁呢個咧就係佢哋讀書嘅天堂啦。係係咁樣嘅， 有啲。是共享空間嚟嘅，即係 book 咗一張台咁樣都有嘅。而家因為譬如公共圖書館嗰啲咧，你考試季節全部都係要排隊， 要敷嘅，因為人哋真係幾個鐘之前喺度排隊擺曬凳仔，咁你點同佢爭？ 其實係好似要早一兩個月book 定嘅。如果係 DSE 個季節，但我冇 book 過，因為我唔得嘅，我係唔可以喺自修室嘅。 你喺邊度温㗎？你要 我最後咩？我記得我有喺 cafe 温過，喺學校温過書，學校開咗間課室俾我哋。 一定會嘅，其實學校幾好嘅，即係好多時候都開個禮堂啊，或者將個圖書館俾你帶嚟温書咯。講真， 好開心喺學校温書。 因為你時啦， 有冇老師喺度？有老師喺度仲正。 就係因為我數學校 Sir 咧，知道我啲數學實在太差啦，我真係差得太離譜。佢係每一日放學或者佢一得閒，佢就上嚟問我温度點。於是我就每一日對份卷俾佢，我唔識做。 你阿 Sir 好有愛心，叫咩 Sir 啊？嗰個嚇。 多謝你啊，林志柏老師。 你叫林 Sir 得啦，唔好開全名啦。你咁樣唔係咁好，林 Sir 啦，我 嗱，因為我哋 台長，我唔知佢講全名啊，我諗住叫林 Sir。 林 Sir 嘅心聽听到神歌都寒一寒啊！ 唔系啊，多谢佢，我真系好中意佢，多谢你啊 ！OK 噶啦，示爱呢啲唔使讲噶啦，我中意刘德华都唔使晒啦，自己 无端端响人传名表白 嗰度噶嘛，成日攞出嚟讲啊，讲到downgrade 晒咁样，你摆心入边嗰种爱系啊！我记得咧嗰阵时考中试咧就好疯狂嘅，因为中试系我好想攞好高分嘅成绩，咪喺门口系咁默念咯，即系譬如隋唐盛世咧就系利系乜嘢，跟住弊系咩，跟住即系咪背佢一啲 terms 啊？嗰阵时咩礼乐不通啊，跟住就搞到个朝代，即系总之有啲字咧，你一用咗咧，嗰个 marker 咧就知道你系识 嘢嘅， 系啦，识嘅 攞分嘅， 你个方向知道，喂，点解佢由盛转衰噶啦？嗰个朝代咁样，咁你嗰啲位咧，你好需要记得噶，你一记错咗咧就好麻烦嘅，譬如你将。元朝同埋唐朝咧撈亂咗乜啲嘢咧？ 哎呀， 你就搞唔掂噶啦！ 呢個都深有感受，我都係考中試嘅。 係啊，你中試都幾叻啊！睇到你 我係貼出嚟嘅，不過啲題目係貼嘅。 冇咁講啦，你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你冇得讀曬嘅。 係啊，太多啦。 係啦，我又幫下你講少少 啲文物，今日都仲掘緊出嚟。 係啊，咁點解咁樣講咧？即最近就發現咗韓國啊，原來有一條村叫考試村。 哦，做咩㗎？ 系啦，特别个位系佢唔系课你去考嗰啲平时啲公开试，佢系考公务员试。 嗯， 系啦，所有嗰啲考咩督察啊、检察官嗰啲，全部都喺嗰度考嘅。咁点解咁特别呢？佢系专系有一啲出租房咧，系千零蚊嘅啫，物价仲要好低。譬如咧，你系可以1500蚊包三餐嘅。 哦， 系啦，即系佢系咁样做法，等你哋啲考生咧可以专心备战。 嗯， 系啦。 睇嚟船仔都想谂住考公务员。加入我哋香港电台呢度， 而家加入咗啦。 咁几好啊！你做公务员加入同我哋嘅加入唔同噶。 系啊， 你备心机啊！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依家28度嘅气温啦，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呢、這个环节咧继续聚焦财金大事件啦。今日嘅嘉宾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都愉快喎。咁点解嚟到星期四愉快咧？隔晚美股都几好啊吓，咁啊受到呢、這个美债知识咧有啲回落啊，咁啊三大指数咧都升啊，特别系纳指啊升得比较多少少啦。咁啊港股咧都叫少少地咁啊连翻做好啦，即系冇继续往下沉啦。但系今个礼拜咧聚焦嘅议题都多啊，除咗啲重磅股放榜之外咧，咁啊 Jackson Hole 嘅会议咧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究竟阿鲍 Sir 咧会出啲咩招咧？咁啊 ，Dicky， 环球嘅金融市场交俾你帮我哋睇实佢，好嘛？唔该。 好啊，逐样同大家讲下啦。头先阿 O 都讲咗，今个星期都系好多重点嘅消息要跟进嘅。其中两个咧，你提咗啦，一就系话美股咧有啲重磅嘅业绩，仲有啲重磅嘅经济数据。咁再加埋咧，就系呢一个美国嘅央行年度嘅会议 Jackson Hole 嘅会议啦，喺华侨明州度举行啦。咁好啦，幾樣嘢咧，咁有啲乜嘢重點？先講下個美股先，因為咧過去呢兩個零禮拜啊，反覆咧都係有啲調整嘅情況出現嘅。咁啊，究竟會真係跌到九月咧？冇人知。不過有陣時好搞笑就係、啲經濟數據太好咧，又驚加息；太曳咧，又驚經濟唔得。咁但係如果好壞參半，又有啲經濟數據唔係咁勁嘅時間，為咧呢一個本來已經係冇乜，但係又再從跟又再升温嘅加息預期又降一降温咧嚇，咁啊非常正面啦。因為咧就真係經濟數據唔係太理想咧，反而就令到股市升咗嘅情況又再次出現。先講下美國就 S&P Global 咧嘅呢個製造業嘅採購經理人指數咧，咁就八月份咧就隻個讀數咧就係喺呢個收縮嘅水平嚇，得47，比預期咧係仲要差嘅。咁啊，即係收縮得嚟，仲要比預期差，即係都幾曳下嘅喎。咁啊，但係咧，另一個數據咧就係、美國咧就估佢唔到咧，就啲新屋銷售仍然都仲係好暢旺。啊，唔好忘記啊，而家咧30年定息嘅呢個按揭息率已經去到成7厘嘅啦，即係供樓成本好高嘅。但係啲樓都仍然買得到。咁即時市場嘅反應就係點樣咧？就覺得，咁就會唔會繼續又調翻轉，又變翻之前早排咁啊？即係話由現在到年底，聯儲局應該都唔使再加息啊，最多喺個高位嗰度嚇，但起碼唔使再加。咁呢一個憧憬預期咧，又再度咧就係甚囂塵上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有利於都已經調整咗，都唔係太少嘅美國股市反彈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 三大指數咧，基本上咧都係即係點講啊，都做好得嚟咧，道指都叫做咧連跌兩日之後又彈翻。咁啊，簡單啲講就係個經濟數據咧就疲弱嘅，反而係歐洲嗰邊都係咁。咁啊個即係整體嘅採購經理指數都係比預期係略為低一啲嘅咁樣。咁但係正正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全球加息預期降温啦。咁啊，全球咧特別係啲即係歐美各國咧，特別係美國啦。咁啊，呢一個債息咧係有所回落。嗱，債息有所回落咧，呢件事咧都相當之正面，亦都咧幾複雜嘅。因為第一件事就話，當債息回落啦，咁如果你話個美元咧就軟翻啲，因為對於個加息預期降温，咁啊調翻轉，對於我哋區內股市都可能有啲借啲耳，都有啲話否極泰來式反彈喎、哦。因為個人民幣強翻啲嘅時間咧，咁啊呢個都會相當之正面嘅事。仲有咧就收窄咗咧，就係講緊美國同埋中國兩地，特別十年期國債嘅收益率咧，係而家出現咗倒掛情況啊嘛，都成一厘七幾八，一厘八噶嘛。咁如果倒掛情況有改善咧，呢個都有利於人民幣匯率反彈。咁所以調翻轉，而家就會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如果疲弱啲，加息預期降温，美元回翻啲咧，咁呢個就對於我哋港股咧都有幫助。咁仲有啦，就係、是、大家都好睇到實嘅，就係咧等緊嘅呢盤數，呢、這個業績就係 Nvidia 啊，貴為全球 大芯片， 嘅業績咧，哇，真係非常之勁噶，即係無論收入啦、盈利啦。點講都好啦，都係比預期勁好多，以至到佢主要啲產品大家都知道啦，就因為有咗呢個人工智能嘅世代嘅時間咧，佢旗下嘅晶片咧就係、是、最好賣噶啦。咁你話就算咧，而家大家都會擔心就係話啊，會唔會嚟緊啊嗰啲制裁啊出口晶片嘅禁令啊各樣那樣啊，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就反而可能大家就驚第日買唔到啊，所以而家就再要買翻。啲咁樣，咁啊，即係亦都推高埋佢股價啦。咁佢都已經即係喺 S&P 500裏面亦都好權重啦。咁所以簡單一句咧，亦都係令到個美股咧就睇嚟咧呢一兩日都應該都會個景氣好翻少少。咁啊，再加埋頭先我講嘅情況咧，都有利於埋咧個港股咧，今日都應該都會跟隨住有啲反彈嘅。 咁啊，聽到就開心啦，撐個股民，因為即係連日來都跌唔少啦，即係講緊由上個禮拜尾啊到今個禮拜頭啦，都真係好似市況都麻麻地，成交亦都差啲啦。咁隨住咧個別嘅科網股出業績啦，好似市場氣氛咧有少少改善啦嚇。咁啊又係啦， 係啊，同埋百度咁啊升翻啲啦。 係啦，我都想同Dicky 講下百度啊同埋小米啦。咁啊呢兩隻都算係我哋平時少提啲。跌嘅一啲新經濟嘅股份，但出嚟條數都幾好，包括咧百度嘅第二季嘅業績咧就勝預期啊，咁啊股價咧都一度大升 5.7% 啦。咁另外啦，小米咧就獲得內地咧批准生產電動車啦，千呼萬喚啊始出來，咁啊呢個唔知叫米車定係都唔知叫咩好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明年初呢個量產嘅汽車目標咧踏前咗一步啊，咁啊唔多喐嘅小米咧呢段時間咧都叫做跑贏大市。OK， 咁啊 Dicky。呢两只嘅科技股或者科网股，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晒。 系佢个名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个英文名后面加 EV 两个字啫，咁啊读出嚟唔帮埋广告。但系咧就讲紧即系小米都终于真系用终于嚟形容啦，因为佢有咗呢个计划好耐噶啦嘛。咁同埋客观嘅事实就系喺而家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做。又係一個即係仲係增長好快嘅行業，但係競爭非常之激烈。咁唔做咁嘅就當然少樣嘢彈啦。咁既然決定咗做嘅，就起碼有得做嗰個冇得做。即係而家發覺係批准佢可以生產咧，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批准生產代唔代表係有盈利同埋賣得到賣得好咧？咁應該咁講，即係如果以呢一個品牌嚟講咧，都有啲空間嘅，因為佢都會有佢嘅即係形象啦嚇。好啦， 係 講嘅百度咧，咁頭先我哋都有講 Nvidia 啦，咁我諗都有一個少少嘅關係嘅，因為即係如果過去呢大半年，基本上全球金融市場得一個投資嘅主題，而係呢個投資主題仲未衰竭嘅，就係人工智能 AI 啫。咁但係香港就係偏比較缺乏呢一類型嘅股份。咁當然其實都有嘅，但係有啲咧就個盈利嘅基礎比較薄弱，可能仲係持續處於虧損狀態。咁真係要揀一隻咧？咁其實都真係得只百度嘅啫，咁同埋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啲平台經濟股份嘅 業績嘅表現咧，的而且確比起一啲傳統舊經濟部分啲行業咧係明顯地好嘅，復甦亦都快嘅，同埋啲新經濟亦都喺內地面對住，即係話過去啊嚇監管啊各樣，咁而家啊即係鬆曬綁啦。第二，歐美市場當加息預期升温嘅時間咧，啲新經濟股又會差啲，因為佢哋通常借好多錢嘅。咁但係而家內地嚟講就唔存在通脹，亦都調翻轉啊，貨幣政策反而係處於呢個寬鬆嘅狀態，所以基本上咧係有利於佢哋整體行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就咁講百度，其實過去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啦，即係唔好淨係講佢即係民心一言嗰啲啦。但係就咁講佢整體嘅業績，就算講翻一啲好傳統一啲嘅業務，即係一啲網上廣告啊，即係等等啊，咁其實嗰個前景都開始慢慢會好翻少少咯。包括佢哋自己管理層啦，佢哋自己即係創辦人都講啦，即係都係講緊下半年嘅趨勢會好翻啲嘅。咁所以就新經濟股咧都算係。尤其是尋日啦，真係就靠著百度咧，去叫撐住個恆生指數就叫做頂咗喺嗰個黃金比率 0.618。咁啊，黃金比率0.618之前我講咗好耐㗎啦，即係之前講咗好耐㗎啦，但係咧就而家都開始越嚟越多人講呢個水平，咁的而且確守得翻住喺即係17,692啦，即係你當佢17,700咧樓上咧，咁成個市勢嘅氣氛都叫住有啲好轉啦。我講緊港股。 咁講完新經濟股咧，講下啲咧資深股民嘅愛股啦，包括咧建農工商入邊嘅建行啦，咁出嚟份業績咧多賺3%，好過預期咁樣。咁但係咧內銀股咧，其實股價咧之前都不斷往下沉噶啦。咁啊琴日咧率先放榜嘅建行咧出嚟呢份業績又對唔對版咧？咁啊唔知作為散户對佢嘅派息又收唔收貨咧？咁的而家俾你去講下好嘛？唔該。 好啊，其實按年增3.4%，頭先你都講啦，都係比預期好噶啦，因為大家都冇乜太大寄望嘅對於啲內銀股，因為幾件事咧都影響佢哋嘅。第一就係而家內地房地產市場呢、這個即係、不景氣嘅情況啦。咁第二就係個貨幣政策啦，因為咧簡單啲講咧，而家內地咧處於呢個減息嘅周期，咁啊簡單啲講啦，對於銀行嘅息差潛在咧，都可能又會有個收窄嘅壓力啦。咁各項嘅收入咧、其實亦都係簡單啲講啦，利息收入嚟講咧，都係有輕微嘅下跌。咁但係嗰個下跌咧，又唔係太差喎。咁仲有咧，再睇埋其他啲各項嘅指標，譬如話大家都好關心，睇住例如不良貸款比率啊呢啲咧，又仲係維持健康。即係話，就算就咁睇都好啦，其實呢份成績表都尚算係唔錯噶啦。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既然業績都比預期好，咁估值亦都因為隨住個股價跌咗咁多之後，真係去到好低殘嘅水平，咁啊，相信都應該會對於個股價最少都帶嚟支持作用嘅呢份成績表。 咁啊，產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手。 好，听日再倾啦 ，Dicky， 多谢你，拜拜。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重视？未来未来就约好。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是留恋？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 再相见。 四年也苦等这一天， 你重叠于口罩的脸， 愿能踏前望清一点。 奈何突然泪已干渐，一个拥抱来霸占。笑，大四荒芜，毕业时手拖手再笑，成全这一张合照。 佢哋系 Lolly Talk。有呢首《四方舞之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快讲两个优惠俾大家听。 好啊， 第一个优惠，免费搭九巴， 正 几时？ 系啊，礼拜五8月25号， 咪即系听日？ 系啊，就系啦。 咁搭嘅 有一个叫做方便面公司啊， 吓 自己贺自己， 系 65岁， 哦， 请你搭。请你搭，见你早餐咁支持佢， 系啦， 成日都转加几蚊转佢个面， 佢 就见佢，所以佢都请下你搭巴士，唔使钱，免费系咁样。咁呢个就系当日可以无限次搭呢个巴士路线8号啦，8号线喺边咧？咁啊，尖沙咀又去到港铁九龙站啦，咁啊都叫做有得搭下免费车啦，好咁啊，唔讲免费，讲1蚊， 系 1蚊到底啊？1蚊做咩？电脑嘉年华 哦， 今个礼拜咧，电子迷有福啦，即系 gadget 迷有福啦，有2个电脑节咧就相继举行嘅，咁一个咧就贴地啲嘅喺深水埗嗰边， 系， 咁另一个咧就喺会展嗰边嘅，咁会展 年年佢哋两边都系咁困嘅， 我估有竞争先有进步， 系嘅， 哇，真系好难讲，好难讲，做节目真系好难做，我觉得依家系有竞争先有进步，呢句啱啱听， 啱听， 啱听，啱听。 最终受惠的是什么？消费者。 是啦，所以先有1蚊的限量货品给你抢的吧。咁样嗱，讲下深水埗那个先。咁深水埗那个呢，1蚊鸡可以买到什么呢？如果你抢到 4K 的智能电视。 哇。 1蚊鸡。 1蚊。 咁呢个真的超值，如果抢到的话。 4K 智能电视。 有没有讲几大啊？ 不是啊，你不要问他什么地方做啦。 是啦。 1蚊 之后。我不理他哪里做啦。 越南又好，马来西亚又好， 缅甸都好啦， 边个地方 唔好理啊？ 南极做都好啦，1蚊喎，你想点啊？系咪先？咁啊，仲有呢个电竞嘅耳机啦，都系1蚊，仲有呢个直立式嘅吸尘机， 系 啊，直立式嘅吸尘机都系1蚊咁。 哇，呢个想买， 我咁啱，我又想抢呢个， 我劲想买吸 尘 机。 咁啊， 你成为我主要嘅竞争对手啊， 会唔会？ 冇用啦，排头位嘅周先生表示咧，前晚10点钟。已经在商场门口等候了，希望购入1蚊的手提电脑咁样啦。咁咧，另一位咧排第二的伍小姐又表示咧，屋企部电视用了7年啦。咁佢原先咧就预算5000至6000蚊买一部嘅，咁但系佢作为排第二嚟讲咧，应该同排第一嗰个有倾过嘅， 就知道对方嘅 系想买电脑，咁佢就好大机会买到电视啦。 恭喜佢啦，恭喜！ 好咁啊，如果啲 gadget 迷嘅话，有机会再。去揾时间再同大家跟进埋会展嗰个电脑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一架私人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嘅途中，喺特维尔州坠毁，机上10个人全部遇难。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证实，遇难者包括6月发动叛变嘅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戈任。雅格纳嘅社交平台宣布普利戈任遇难，又形容佢系英雄同爱国者，并指普利戈任系死于背叛俄罗斯嘅人手上。美国总统拜登在回应事件时表示不清楚事件真相，但对普利戈任可能死于空难并不感到惊讶，又指在俄罗斯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统普京都是幕后推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进行通话，报道说美方要传达美国与事件无关，并将其视为俄罗斯国内事务。 北韓在凌晨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但再次遭到挫敗。朝中社報道，北韓國家宇宙開發局凌晨使用千里馬一型新型衛星運載火箭，在平安北道鐵山郡西海衛星發射場進行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第二次發射，但火箭在第三級飛行中應急爆炸系統發生意外，導致發射失敗。国家宇宙开发局表示，将在短期内查明应急爆炸系统不正常运行的原因，并计划在10月进行第三次侦察卫星发射。日本就在当地时间凌晨近4点侦察到北韩可能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指导弹飞越冲绳县并落入太平洋，正收集相关信息和进行分析。北韓曾經在5月31日發射衛星軍事偵察衛星，但以失敗告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約翰內斯堡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與與會的多國領導人會晤。在會見孟加拉總理哈西拿時，習近平說中方願同孟方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中方願同孟方加強在多邊事務中的協調和配合，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哈西拿就感謝中方為孟加拉抗擊新冠疫情和經濟發展提供寶貴的支持，幫助孟加拉國家發展和民生改善。習近平又同古巴國家主席卡內爾會面。習近平指出，77國集團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重要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視並支持古巴下個月成功主辦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願同古巴和其他77國集團成員一道，更好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和發展權利。習近平又分別會見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和塞內加爾總統薩勒。本港今日起禁止来自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相关食物安全命令已经刊宪。食物安全中心将会每日公布日本进口食品的辐射检测结果，渔护署会每日监测本地鱼产品辐射水平，并在网站公布结果。天文台亦都会加密监测本港水域辐射水平，至大约每月一次等。食物安全中心指出，由今年6月12日至本月20日，共检测超过10000个日本进口食品样本，当中大约一半是水产及相关制品、海藻及海盐。当局表示，如果市民去日本带一些当地食材回港自用，不会受到命令的限制，但如果网上代购屬於商業進口就受到規管。環境及生態局常任秘書長劉利群表示，幾時撤銷禁令要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日本錄得的輻射數據是否取信於其他經濟體，需要時間觀察才能夠決定。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32179點，升了169點。港金報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8.46美元，賣出1919.05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初時驟雨較為頻密，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上晝的9點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就系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 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桥面比较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海之恋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喺御龙山。咁另外清水湾道啦，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咁龙尾分别接近澳龙啦，同埋碧沙路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代表我的字当然是个财字啦。香港地边个不想财富增值啊，所以每朝同你找来财金专家分析股票走势，提供市场资讯，你都想了解多些就要听阿欧做的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啲啲。 CIBS 人人广播， 饮茶饮茶，大家饮茶。 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陈少薇， 自古以来我哋好远先揾到医生嘅。嗰阵时每一个家家唔同嘅省份都会有佢唔同嘅茶叶同埋工艺而储存，令到希望自己可以调节身体嘅。 CIBS 节目讲茶讲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 check 清楚做齐功课未噶 ？check 咗啦，咁你 check 咗自己嘅选民登记资料未啊？ 梗系 check 咗啦。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同埋查阅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 如果有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者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快啲去 check 清楚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0，今日做咩好，船仔？ 爱美之身人皆有之啊，之心啊，之心，真系讲之身添。 哇，做咩念诗啊？今日 突然之间。師兄大法， 文清文清， 點解咧？因為咧，就今日做嘅嘢就係為聽日嘅自己配搭一套靚靚嘅衫。 哦，咁樣啊？著咩好啊？聽日小白， 如果靚靚嘅衫，咁要先買衫喎。 咁又唔使嘅 ，mix and match 咯，屋企都有好多靓衫嘅，都知道你衬下啦，配搭一下啦， 下啦啦 左搭右搭啦， 诶、啊，着到好似 on stage 咁样啦，听日翻嚟嘅时候， 系咪 啊？ 喂，你可以帮自己 准备 spotlight 得唔得？听日 可以啊，听日特登为咗你买盏 spotlight， 听日系咪先？二台都有 show 啊，展翅青剑嗰个 show 嘛，攞咗入场证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啦，咁 系啦，衬翻靓靓咁样。 我好中意录呢啲噶，攞咗入场证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啦，系啊。 好，好，我哋就一齐准时入场。 好多 artist 朋友都有支持我哋今日活动啊， 系啦， 大家又去入场感受下个气氛啦，咁样我就有啲事唔得闲，系啊，系啊，但系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同埋我哋会录制嘅。好多机会仲会睇得翻嘅， 系 啊，咁样嗱，即系你可以帮自己公子打扮啊， 都可以， 系啊， 系啦，咁佢就大嗰位咧就仲未翻学啦，咁啊听日可以同佢着得靓靓， 着咩？着波衫咯，踢晒波咁咯，足球小将， 佢已经日日着波衫噶啦，佢已经爱上咗着波衫， 点解？ 因为佢觉得着波衫第一舒服啦，个质感真系舒服嘅，第二就系佢觉得咧着起上嚟好方便， 系 啦，咁所以出入咧佢觉得我突然间我喺条街嗰度我想跑步。我就可以跑步， 好啊，隨心做， 隨心做，咁唯波衫就好 match 到佢性格， 咁幾好幾好嚇， 係啦，咁如果有陣時叫佢著嘅話咧，著其他衫咧，佢都有陣時覺得哇，好似出街唔係咁舒服啊，所以買衫咧都已經偏向咗運動方面買俾佢啦。 咁啊，船仔，你聽日諗住點樣著得靚翻嚟啊？ 我諗緊可唔可以著條裙咯， 係， 好似成日。翻晨光太早嘅關係咧，我係完全唔睇啊！即係求其笠件 T 恤、笠條褲咁啊，翻嚟啦。 你當大學翻澡堂咁樣，我見到你攞住部電腦，成個學生會咁樣咧，喺中大門口會見到朝頭早嗰啲學生咧，未瞓醒又副眼鏡咁樣遮下啲眼袋咁樣，係咪啊？ 係啦，就係咁啦。咁我諗話啊，唔係，我應該要扮得靚啲嘅，聽日著翻條裙咁樣啦， 係嘛？ 係啊， 咁啊等你條裙喎， 係啊。好啊， 系啦， 打 spotlight 俾你同我噶嘛， 系 咁啊，我负责打 spotlight 得啦，系啊，我听日就可以轻松啲，唔使着得咁靓。不过咧，有阵时咧，仪容都要执整翻啊，特别喺电台嘅时候， 整齐好紧要嘅。 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话，喂，朝头早譬如电台嘅时候见到啦，认识咗啦，跟住晏昼咧，咁我真系会换衫做第二啲嘢。 哦，系啊， 跟住佢话，哇，朝头早嗰个系你嚟噶。佢認唔到我啊！ 喂，我真係試過，我試過咧，朝頭早可能做完個節目，咁下晝要錄個音，咁我就去揾個地方可能協一協咁樣啦。咁我順便化埋個妝翻嚟啦，真係好好笑。Yu 姐見到我，佢話：哇！你瞓完个觉容光焕发啊！我话系因为我化咗个靓妆啊，真 系啊！咁啊，大家 系，所以好多同事都睇到我哋好残个样。 诶，我哋要靓嘅时候就会靓噶啦， 最紧要系咁啊！ 冇错，咁啊，呢个时间交俾嘉明咧，有啲访问一啲后生仔先。 晨光第一线，晨光同学仔。继续在我哋呢一个特别版本嘅晨光之友咧，揾嚟另外一位都系好厉害嘅香港杰出少年其中一位嚟噶，有乐晴啊 ，Hello 乐晴 ，Hello， 不如都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协恩中学嘅黄乐晴啦，咁今年好荣幸啦，系俾香港童军总会邀请啦，系参加今次嘅杰出少年选举，系参加呢个社会服务组嘅， 系， 咁我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做义工啦，咁我一路都系好相信呢一句嘢就系。作人为化学资本，咁帮到人嘅同时，我自己都会好开心啦。咁所以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各式各样嘅活动啦。咁当我升到去中学嘅时候，都开始入一个由主要系参加者嘅角色啦，变咗做一个系筹办者嘅角色。咁筹备过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就可能系同小朋友玩游戏啊，或者系即系啲探访啊，唔同嘅活动啦。咁都系令我获益良多，亦都加深咗对呢个社会嘅认识啦。咁同埋作為一個童軍啦，亦都好中意去服務人哋，同埋參與唔同嘅童軍活動啦。 係， 令我係獲益良多啦。 所以你呢個暑假都冇得出去旅行啦，都係諗起香港好多童軍嘅參與，係咪啊？ 我不停上好多唔同嘅 course， 係啊，有氣象啦，有露營啦，有行山嘅，即係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活動。 係，你係咪細細個就做童軍噶啦？ 嗯，係啊，我係由。小一开始已经做童军嘅啦。 哇，咁嗰阵时点解你会做童？因为好多制服团体噶嘛。 系啊，我觉得呢个时系觉得童军好型，因为见到啲哥姐姐着住制服好型嘅。 就系俾嗰套制服吸引咗啦。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有得拣红十字会啦，有得拣童军啦，有得拣其他嘅制服团队啦，咁都童军嗰套制服都真系几吸引的。 系啊 ，debate 紧嘅时候吓， 好多张咁样，真系好满啊，跟住就觉得好劲啊！咁 但系童军啲章都系一个里程碑嚟噶， 系啊！你因为每一个章都代表唔同 aspect， 有啲唔同嘅你做到 系 某一个成就啦，有无论系可能天文啊、地理啊，或者系 钓鱼啊、单车啊咁样都有唔同嘅章去即系 prove 到你一啲才能咁样咯。 系嗱，其实我都知道咧，唔同嘅一啲所谓嘅 ECA 啦，都有好多嘅时间方面嘅要求啦。咁你喺学校平时课室以内嘅时间之余，又系点样抽到时间去做其他嘅义务工作噶？ 嗯，我主要都系会利用一啲零碎时间啦，即系特别系。当如果我要筹备一啲活动嘅话，咁零碎时间好好用，因为当你喺，因为我自己翻学咧搭车都要成粒钟啦，系，所以呢啲时间就可以俾我用嚟即系筹备好唔同嘅活动啦，即系可能开下 Google Doc 啊咁样，都已经可以做到唔同嘅一啲编排啊铺排咁样，咁再利用可能做完功课啊或者一啲时间啦，尽快做完手头上要做嘅一啲事务啦，咁就即刻可以去。做義工咁樣啦，通常都會留翻一啲星期六日啊，俾童軍同埋去做義工咯。 係經歷過咁多唔同嘅外訪又好，或者義務工作都好啦，有冇邊一啲你係特別難忘噶？ 嗯，今年咧就係一個大姐姐嚟嘅，係咁大姐姐個工作就係要照顧新入嚟 Form One 嘅小妹妹啦。 嗯， 咁今年咧我哋就同一啲 Form One 嘅小妹妹，我自己做嘅啲就一齊籌辦咗一個去探訪一啲。能力冇咁好啦，或者一啲身心有障碍嘅小朋友嘅，咁我觉得今次係好特别，係因为即係今次除咗係我自己去筹办一个义工活动之外，更加重要嘅係要带领埋啲妹妹去一起做呢一个嘅义工啦，咁係令我觉得获益良多嘅，咁即係学到好多特别嘅 skills 啦，唔单止你要去筹备一个咁样即系去服务一啲咁样嘅小朋友啦，同埋你仲要带领埋啲妹妹一齐。咁同埋喺去到做呢个义工嘅时候，我会觉得系好深刻嘅，因为即系好老实讲，因为我知道社会上好多人都会觉得嗰啲即系可能轻度智障啊，或者一啲自闭症小朋友都会觉得佢哋好奇怪啦，因为佢哋嘅行为可能未必同我哋一样啦。但系当你相同佢哋相处落去啦，即系你同佢玩玩下唔同嘅活动啊，你发觉其实佢哋唔系你想象中咁恐怖，唔系你想象中咁惊嘅咯。有一个小朋友甚至乎直接即系抱咗落去，我即系讲揽住咗我咧，即系喺度做活动嘅时候直接揽住咗我。跟住我亦都有为佢哋准备一啲少少嘅纪念品啦，同佢哋一齐整下书签手工咁样啦。咁我是自己整了一个比卡超的给他们的。咁是去到最后的时候呢，我是因为我有啲担心他们的能力未必去做得到啦，咁好好彩最后他们都是做到。不过即是我为了做一个 spare 咁样啦，都是准备定多少少in case 他搞唔掂可以攞走啦。咁他最后派个比卡超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唔要自己原本那个，即是他就直接攞咗我给他们的比卡超走啦，跟住就唔肯要他自己原本那个啦。咁问题嚟啦，咁如果他哋唔肯攞咗自己嘅手工，咁样好奇怪噶嘛？即系我始终自己整噶嘛个手工， 系咯，都系佢哋嘅心血喺度噶。 系咯，跟住咧我就学到一个方法，就系咧将个比卡超好似顶帽咁样咧笠落佢哋原本嗰个书签嗰度，咁咧佢哋咧就好开心咁样，就好似帮佢自己原本嗰、那个书签整戴顶帽咁样啦，就好开心咁攞走咗佢哋自己嘅书签。 咁都一个好圆满嘅经验啊！ 系啊， 即系都好多即时应变啦、 啊。系啊， 我相信咧做组织呢一个嘅工作咧、都真系好多时候俾唔同嘅学生朋友有好多学习嘅机会。即系始终你做其中参与者同埋做组织嘅一部分咧，真系争好远。咁嗱、 啊。 其实咧，我哋展望将来啦，你而家嚟紧系升方科啦，即系升中四啦，有冇话即系嚟紧又会向边一方面发展啊？ 嗯，我自己都系比较中意或者偏向咧系服务翻社会，即系服务到人嚟嘅。 嗯， 因为我觉得由即系细个开始影响啦，即系做好多义工，做好多童军，参与好多唔同服务，参与好多唔同嘅服务人哋嘅一啲工作啦，咁都系影响到我好多嘅。咁嚟紧我可能都会想试下做言语治疗师啦、老师啦，或者系社工呢一啲系比较同人哋 interact 得到啦，同埋系帮助到人哋，可能系解决唔同嘅方面，即系分享下，可以分享下自己经历啦，同时系帮到人哋嘅一啲工作咯。 系，爹哋妈咪有冇试过同你讲嘢嘅咧？话不如乐情你读翻多啲书啦，专心翻喺学习上面啦。 我觉得佢哋都系好感恩啦，佢哋系好俾一个好大嘅自由到我嘅，因为佢哋就冇乜特别，即系去所謂強迫啦，我知道好多同學或者家長都會即係強迫自己小朋友，即係去揀某啲科或者去讀 某一啲 subject 咁樣啦。咁但係好彩，我覺得屋企人係冇咁樣做啦，係即係俾一個好大自由度，我中意做啲咩即係即係玩童軍嘅，佢會好願意俾我自己去分配時間啦，係俾好多時間我去玩啦，即係去做自己真係中意嘅嘢。咁所以佢哋都冇話偏向我去做啲咩，即係職業或者揀咩科，甚至係即係如果有困難或者有啲疑惑，佢哋都會好樂意去幫助。但係通常都係會俾我自己去選擇我自己嗰條路咯。 佢哋以前有冇做過童軍噶？ 冇，佢哋冇做过，但系佢哋都好彩系好明白我，即系会要需要花好多时间，同埋我谂系主要见到我真系好享受呢件事，就会俾一个好放心俾我去玩、嗯、 有冇试过有啲类似系即系家长一起体验营咁样样，等佢哋可以感受一下你 有啊？ 点样样？ 系啊，佢哋成日都会嚟体验营，应该系比较小学嘅时候做童军嘅时候试过啦，连埋家长一起，即系可能玩一下唔同嘅，参与一下啲童军即系传统嘅活动啦，即系可能系绳结啊，即系我哋会可能砌一啲好大嘅千秋啊，或者一啲绳网嘅爬架啊，咁样即系系俾家长同小朋友一起去参与啦，同埋认识多啲关于我哋其实童军，好成日都玩童军咁，但系其实做紧啲乜嘢嘅咧？ 系咯，咁佢哋当时话：，哇，原来咁辛苦噶！ 有啊，即系佢都啊惊。即系原来我哋咁细个人仔咁样可以系一齐合作，系可以砌到好高嘅一啲，即系谂下成棵树咁样嘅树屋啊，或者系一啲攀爬嘅架啊咁样，即系系会好惊讶咯。原来哦系咁样做到嘅咁样。 嗱，咁今次咧攞到呢一个嘅杰出少年啦，你自己有啲咩感想啊？ 我系会好想即系最紧要啦，都系多谢一路想帮助过我嘅所有人啦。咁特别系香港童军总会啦，咁因为始终都系佢哋俾咗呢个咁珍贵嘅机会我去面试啦。佢哋系即系好认可我喺无论系童军啦，定系社会服务方面嘅一啲努力同埋即系一啲肯定啦。咁所以都系好多谢佢哋所有领袖啦、总监啦，系推荐我今次参加呢个选举，咁同埋亦都好多谢屋企人啦，咁佢哋都系好似头先咁讲啦，俾咗好大嘅支持度啦，同埋自由度我去选择自己想做嘅嘢啊，想玩嘅嘢，同埋想服务嘅唔同一啲对象啊，或者服务咁样啦，咁同埋最紧要都系多谢学校啦，咁佢哋都系好支持我，即系未必系提名我一个啦，但系佢哋都俾咗好多支持我，即系校长啦，同埋班主任都有嚟到我嘅颁奖典礼，咁同埋亦都喺一路上啦，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见我啦，即系无论系面试啊，定系一啲唔同嘅活动啊，都有俾好多好珍贵、好宝贵、好值得学习嘅意见我去做得更加好啦，所以都系好多谢。一路上以嚟帮过我嘅人啦、朋友啦咁样。 系嗱，今次咧攞到咁犀利嘅成就啦，点样庆祝啊？ 我自己就系好想去旅行嘅， 但系去唔到嘅， 就去唔到啦。咁 如果俾你拣，你会想去边度啊？ 如果俾我拣，我想去日本， 都系香港嘅第二个乡下。 系啊系 啊。嗱，咁今次去唔到啦，咁有冇啲第二啲嘅庆祝方案啊？ 有，我觉得系我会好想利用今次成为十大杰出少年呢一个嘅身份啦，系继续去服务呢一个社会。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我最大嘅可以话庆祝嘅方式，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珍贵、好 bonus 嘅一个名利，但系都系可以 push 到我去继续服务更加多嘅人啦。咁系利用今次即系咁好嘅机会啦，咁珍贵、咁开心嘅一个成就啦，咁系去帮助更加多嘅人，令到我哋嘅社会更加多人可以参与到义工服务、社会服务，咁系。令到我哋社会会更加好咯。 好啊，咁祝你一个精彩又有意义嘅暑假。 多谢晒 你啊！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代表我嘅字当然系个通字啦。唔好以为我只系日本通啊，其实我凡凡都通噶。由生活育儿去到运动资讯，就连最新科技潮流，我都一一提供。唔信，咁就要听住我小白做节目，到时咪知我有几通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谚语，意思就是说男子长大到某一个特定的年龄的时候就应该结婚，女子都一样去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嫁人了。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早婚早育的习俗，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告诉你。 通宵顶你睡眼惺忪，没办法想通，觉 得运气清空，感觉着失踪。Pick up your phone, you're not alone. Just want you to know. 黑眼圈怎去将结局反转？可以将一百种方法演算，不需要失去方寸。寒寒低低，茫茫夜里，暴雪逆风中。 在的眼光来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科学依据有以下的两方面。第一就是从一个生理学角度，男女长大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成熟，有正常的性需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样就可以满足到他们的性需要，避免他们做出蔑视礼节、破坏法度或者泯灭人性的行为。第二，从一个家庭社会学角度来讲，父母考虑到小朋友已经长大成人，如果不及时成婚，就会没有家庭的约束，小朋友亦都会走上歪路。而且对于长大了的女子，如果不及时出嫁、未婚怀孕的话，不单止会令到父母的念上无光，甚至要令人耻笑他们，令到整个家族都被人看不起。所以在3000年前的《诗经》《周南》里面已经表达了所谓婚姻已时的观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谚语产生，正正就是这个男女婚嫁方面的经验总结。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跟大家讲一讲天气啊，出面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都去到今日的9点半啦。 咁啊问下小白啊，一嚟緊呢即係礼拜六日呢，算唔算呢个最后一个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六日，会唔会真係会 plan 下同啲屋企人又踢下波啊，咁样落下水。 我 觉得要睇 天 气 麻麻地咋。 咁嚟緊又麻麻地。 因为下个星期又话啲天气比较上飘忽。 係、 哦、啦。咁所以礼拜六日呢都有机会啲天气又变化多， 系啦，咁啊难啲做到个暑假玩到尽。不过你啲公子做晒嗰啲暑期作业未？ 好勤力噶，我知你。 佢啲暑期作业都比较上多， 哦、真系啊， 系啊，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爸爸，我都觉得即系要追佢咧，追得几吃力。佢就中英数，跟住常识，中文都两本， 哇， 佢讲系一本本。系啊，你谂下加埋都中英数常识咁样五本， 有冇啲太太喺书展卖翻佢嗰啲簿？ 冇啊，已经冇买啦。 哦，咁已经好幸福噶啦，有啲唔止做两本咯，相信。系啊，细路仔咁噶啦，细路仔唔使跑数， 大家都加油啊！ 系啊，俾心机啊！ 想着 早晨，投资 O2O 九点十一分嘅时间，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三大指数都有得升啊，道指先升18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5点，港股 ADR 都升啊，升128点啦，咁啊有啲大型嘅重磅蓝筹咧，其实咧都出咗业绩啦，出嚟份业绩咧都涨板啊，包括咧友邦保险啊，上半年嘅新业务价值咧增长咗37% 啊吓，咁啊中期息咧都有42.29%啦，咁啊。呢啲大蓝筹咧，随时会推高咧今日港股啊嘅一啲指数啦，咁啊贴士啲啦，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暂时高水140点啊。如果今日一开出嚟咧，系咪有机会已经咧上翻去18点嘅水平啊？如果系咁咧，咁啊投资气氛咧又相对咧乐观少少啦。究竟系咪咁咧？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投资市场嘅新动态啦噃。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咗一位朋友仔咧，咁啊嗱，佢就从事保险业务啊，但我哋唔好讲保险先，我哋咧单单 focus 咧呢个啊世界最艰苦嘅赛事啊，撒哈拉马拉松啊嘅跑手，咁啊真系啦，我哋香港极地跑手啦，席永强先生啦，哇，席早晨啊， 喂，早晨啊，早晨好， 早晨，今次咧对于你嚟讲咧就完成咗呢个撒哈拉沙漠嘅呢一个叫做活动啦，咁样，咁嗱，我要知道一样嘢咧，就系、是、啊，你今次原来系同自己女一齐跑，那个意义好似好强劲，而阿女女即系16岁嘅女女咧，阿力扣咧。就成为了亚洲区的年轻最小的参加者和完成者。哇，其实这件事这个妇女档去完成，我再讲多次，是撒哈拉的沙漠马拉松，都几夸张这件事。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当中去完成这个赛事的点点滴滴好吗？ Nicole 其实就应该是历届亚洲最小的，那个赛事搞了37届，我哋今次系第37届，亚洲应该系未有一个咁细嘅女仔去过嘅。咁啊，今次咧应该都系呢个赛事里边咧，据说啊咁多届以嚟最辛苦嘅，因为有30%人咧系过唔到最后嘅终点嘅。第一日有人退赛啦，第二日又有好多人退赛，去到咧佢有一个差唔多系2日啦，咁就90公里嘅一个赛事。咁嗰日咧应该就阵亡率最高嘅。系啦，咁就20岁留下啦，即系阿 Nicole 系16岁啦，去嘅时候，咁就20岁留下咧，据说有十几二十个跑手嘅， 系 最后剩翻3件，男男女女有啲18、19、20，系啊，咁啊，系啦，咁啊剩低3件啦，最后，所以都好好彩啦，即系喺个过程里边，我好想叫佢去，即系都 坚持。 我唔系啊，其实我调转， 你想叫佢放弃？ 系啊，呢单嘢真系唔系讲笑啦，即系我谂有好多听紧嘅朋友都系爸爸或者妈咪啦，你见住自己个女喺一个沙漠里边，都已经突破晒噶啦，即系可能100公里、200公里，咁去到最后咧，我记得最后大概5-60公里左右啦，最后佢系。流晒鼻血，系、啊，坐咗喺度暴晒，我谂都差唔多30分钟，正午嚟嘅嗰日系，咁咧就流血不止，咁就大会工作人员咧就埋嚟啦，咁啊嘅唔俾佢行啦，梗系即系都惊出事啦，咁啊坐咗喺度晒，就咁晒喺沙滩晒半个钟都死啦，系咪先？咁啊，我哋就晒咗半个钟之后，慢慢止血啦，咁就先开始，咁喺个过程里边，我梗系不断叫佢，喂，其实都嚟到呢度，你都已经好劲噶啦，剩翻冇几多个细路，算啦，安全。 系咪喺爸爸嘅角度，就算你个女其实都即系16岁啦，咁但系你都觉得佢永远都系一个细路仔啦。系有冇少少觉得哇？始终嗱，讲真嘅，即系我头先讲呢啲极地马拉松咧，真系有生命嘅危险嘅。喺个过程之中，即系我知道你就玩过好多次极地嘅马拉松，包括3次嘅南极啦，2次嘅北极啦，同埋咧2次嘅7日7大洲嘅马拉松。嗱，我咁样讲出嚟咧。就好似讲到好云淡风轻咁，你头先咁嘅演出呢亦都讲住笑笑口咁样，好似冇乜嘢啫咁样，顶得顺嘅咁样。咁但係呢言语之间，其实我哋香港人最叻就跑个 10K 啦，跑个半马啦，再叻啲跑个全马好未啊。咁但係你哋讲嘅係随时会脱水，随时会有沙尘暴，係一个变幻莫测嘅一个天气。其实唔简单啊，亦都唔容易啊，所以你去劝退你自己个女，叫佢唔好玩，我系完全去明白嘅。 但我失敗咗嘅，係啦，我係勸唔走佢 嘅。咁啊，繼續講下啦嚇。 係啦，因為即係頭先講啦，即係作為父母咁，我諗即係大家都會有同感嘅，即係你永遠都長唔大嘅。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喺我媽心目中，我都係僆仔嚟嘅啫嘛，佢都係叫我強仔噶嘛，係啦。咁就所以我覺得當其時咧，我係即係一個爸爸身份，咁我係覺得。我嗱，仲有啦，另外都唔怕直讲，我自己都好攰啊，因为即系喺个赛事里边，我玩过第三次啦，咁我以往自己嘅时间快啲嘅，咁我休息嘅时间咧系会多啲，即系意味住我早啲会翻到每一日嘅终点，咁我就可以多啲时间唞，咁但系咧同个妹妹一齐。快極有限，咁每日差唔多都係最後 deadline 翻到去，咁休息時間少啊，我自己都攰，咁我唔可以淨係話即係作為爸爸，我勸退佢。作為我自己作為一個人，我都覺得嗰一刻好辛苦，所以我好佩服呢個靚妹， 係 佢係鬧我嘅，喂唔好啦，唔准講呢啲嘢啊，唔聽啊，我唔睬你噶，講呢啲咯，係 呢、這個呢、這個 我被鼓勵嘅，其實 我覺得好鼓舞嘅，其實即係同埋個故事都好有趣味嘅，即係一個爸爸點樣鼓勵自己女兒去參加呢啲極地馬拉松、啊，即係你個過程之中，你又想佢會想挑戰自己，佢又嗱好老實講，佢除咗挑戰自己，佢都想覺得即係可能。爸爸都是一个叫做好喜欢嘅一个偶像级啦，咁你都会去跟住你嘅脚影去行一次啊，或者跑一次啦。但係真係天有不测之风云㗎嘛，依家冇事㗎耶、yeah, 开晒香槟耶咁样影晒相咁样上晒报纸啦，有事嘅时候未必係咁样㗎喎、 啊。过程驚㗎，过程驚。佢有好多一啲即係笑话㗎、我陣间先讲其实单嘢唔係我报名要佢陪我， 系、 单嘢其实系调转，我阵间先讲呢单。但咧，反而我想讲咧，其实咧头先讲话惊咧系啲乜嘢？其实我哋好唔好彩，即系非常唔好彩。第一日我哋就已经撞到沙尘暴啊！ 啊， 系啦， 咁点算咧？嗱，呢个都可以俾收音机旁边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去了解翻啦。喂，我都好想好似谢永强咁，我试下去挑战呢啲比较困难啲嘅马拉松、极地马拉松。首先有啲咩要注意咧？或者有呢啲沙尘暴来袭嘅时候，应该点去应对咧？比较 practical 啲啦。 嗱，我第一日啦，咁就我。今次第三次去，第一二次咧都冇遇到呢啲咁嘅恶劣环境嘅。咁今次咧，我哋喺第一日差唔多去到终点嘅时候，剩翻我谂三公里、四公里啦。咁、有好多跑手已经翻咗去营地嘅啦，系啦。咁我再事后睇翻大会咧剪嗰啲片咧，喺嗰个营地嗰啲搭起嗰啲帐篷咧，系吹起晒嘅，黑掹掹咁样样啦。咁就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喺条赛道度咧仲辛苦嘅。乜都睇唔到，个视野我谂大概系10米、15米个左右嘅路程啦。咁其实咧有好多方法去处理嘅，揾一个冇咁当风嘅地方避避先啦，因为啲沙打落嚟都痛嘅，系啦。咁但系咧嗰日我哋差唔多过 deadline 啦嘛，阿妹妹应该唔想第一日就放弃，所以咧佢系冲住出去嘅，系啦，即系总之佢迎住嗰啲风去行嘅。咁其实咧，我系争啲见唔到佢嘅，咁我就好辛苦啦，攞个相机出嚟录咗大概10秒、8秒，依家再睇翻都好惊险。 唉，哇！呢啲真系咧点点滴滴都好难忘啊吓。嗱，今集时间所限咧，讲住咁多啦。咁放心嘅，我仲有将阿谢永强嘅极地嘅跑马拉松咧，会分段咁样咧放送俾晨光嘅听众朋友，因为好多朋友都系朝头早可能听住节目跑步嘅，咁都想越跑越好啦，或者想挑战下自己啦。喺个过程之中，究竟要有啲乜嘢嘅训练模式啦？呢、這个好想去探索一下啦。第二啦，报名困唔困难啦？因为我哋成日喺度谂啊，如果我想跑波士顿咧，或者跑咩咧，咁又要储齐其他嗰啲马拉松啲成绩、啊，点点成成、啊，极地马拉松又系点嘅玩法咧？而你人生入边头先讲啦，喂，南极又跑过，北极又跑过，七日七大洲又跑过，最难忘嘅一啲片刻又系点咧？咁其实揾你上嚟节目咧，都想喺跑步嘅过程之中咧。探察下自己，或者追逐梦想嗰度咧，点样可以多啲正能量？点样去坚持？多谢我哋嘅香港嘅极地跑手谢永强先生讲咁多，下集再同你倾过好吗？ 好 ，thank you。 毛毛虫虫何事？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 吃够了便懒惰，连鱼冻也不冻，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痛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无无从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新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远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雾雾从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禁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今日同大家讲一下港交所。港交所的大堂是一个占地4000多米的两层通高大厅，位于专门为它而设的交易广场办公室大楼之内。交易广场坐落于香港中环德富道和民耀街的西南角落头，和中环繁忙的天桥行人路并齐。虽然交易大堂只能够通过预约进入，但是呢一啲都唔隐形㗎喎，睇一睇就知道係国际金融中心，中环渡轮码头连接其中嘅交通要点，而且近在咫尺，一个咁接近人民嘅交易所，估唔到每秒钟真係几千万上落。几千万上落当然讲少咗啦，啊不过近排港股成交低咗，唔知呢个数目字啱唔啱用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认识一下香港交易所的制度同埋入面唔同嘅历史大事件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追踪31 嚟啦，追踪三十一小白，一齐同阿畅倾下偈。早晨， 喂喂，阿畅。 早晨，早晨，早晨啦 ！O，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今天晚上啦，8月24号星期四啊，咁啊，铿锵集喺7:30嘅，7:35咧就有得睇啦。但系节目内容讲啲咩咧？ 嗱，今集嘅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本地会议及展览业嘅处境啊。 嗯。 咁啊，点解咁讲咧？即系话说啦，特首咧刚刚嗰个施政报告咧，提出咗一个建议，就话要支援会议同埋展览业啊。咁究竟啊，大型展览要点样调配同埋增加资源咧？节目就同大家讲下啦。咁啊，俾翻少少背景大家啦。即系香港展览业咧，因为刚刚疫情嘅影响咧，曾经一度停摆啦，好多外国嗰啲大型展览咧就转咗阵地啊，去咗第二度摆展览。咁啊，搞到咧香港好多展览业前线嗰啲工人咧，因为冇晒展览啊嘛，要转行谋生啊。咁啊，但系即系。佢哋轉咗行啦，而家我哋就踏入咗復常之路啦。咁啊，好多內地同埋外國嗰啲參展商嚟到香港嗰度想擺翻展覽。咁啊，但係咧，我哋嘅人手又不足，因為好多已經轉咗行。咁究竟點樣搞咧？咁啊，節目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咁啊，另外啦，咁啊，從呢個我哋之前喺疫情嗰陣時咧，好多展覽啊或者會議咧，即係喺網上發生噶嘛。而家由網上走翻實體啦，即係經歷咗呢幾年啦。咁當中嗰啲運作模式啊，又有啲乜嘢演化呢？而家我哋嘅硬件同埋软件又系咪能够配合得到呢？嗱，咁想知道、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呢，今晚7:35要留意铿锵集啦。 系啊，好多时展览呢，前几年嘅时间就网上面好多啦，而家就做返啲实体。其实我觉得两样都应该系可以一齐做。 系啊， 咁有啲朋友可能会可以嚟到香港见下啲实物啊，甚至乎倾更加多细节嘅嘢。咁、但有啲可能譬如本身冇接触过香港嘅市场嘅，咁佢又唔想特登嚟，佢可以透过网上边 系啦， 先睇有兴趣咧可以。自己再揾多啲資料嘅時候，咁我覺得雙管齊下都應該可以幫到香港喎。 係啊，咁啊 O to O 啊嘛， 係啊， 線上線下同樣在線，咁啊正啦。好啦，跟住10:30啊，有呢個精情呢個節目啊，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精情咧就係呢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呢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聯合製作嘅一個大型紀錄片啊。咁啊，我哋每一個星期四咧都會一連戲就送上兩集俾大家認識嘅，咁啊第一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青島啊、去到呢個青島港。青島港係乜嘢嚟呢？就係、一個用數碼化，話說係一個亞洲第一個全自動數碼化嘅碼頭，係、一個貨運碼頭嚟嘅。咁、話說喺2013年咧，我哋中國成為咗呢個世界第一貨物嘅貿易大國啦。咁啊，同年即系2013年咧，呢、這个青岛港咧就开始兴建。咁啊，节目咧就会睇下佢哋咧，点样用咗3.5年嘅时间，由0-100起好呢个码头出嚟。咁啊，呢个青岛港咧、那个战绩好犀利。原来咧，佢已经系连续咗9次咧，就刷新咗呢个世界装卸效率嘅纪录啊！ 哇！ 即系世界装卸货物纪录嘅连续9次嘅世界纪录保持者。 系咁啊， 一齊去认识佢多啲啊！ 系咁啊，一齐认识啦。另外仲有就系强军新风貌、哦， 冇错啊！咁啊，带大家去到呢个国家嘅空军嗰度，认识下佢哋呢个叫做飞行一大队啊！咁即系大家当睇 Top Gun 一样。咁啊，睇下佢哋咧最新嗰种歼20战机，认识下佢哋嗰种飞机师嗰啲。 歼20有歼20睇喎。 系啊，真系要睇一睇啊！睇下有冇其中一个老师，不过唔系汤告老师，系啦、中国嘅老师教你点样认识歼20 空军老师。 多谢阿昌， 多谢，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起禁止嚟自日本10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汉恩表示，相信特区政府是集中在食物安全的大型供应及商业层面去做，但是担心禁令不包括一些手信及少量携带的食品，会产生争拗及有灰色地带。陈海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建议政府在进口食品可以要求有更清晰的标签，包括要求列明有关产品的捕捞点及进口加工地点等。他又说，即使禁令不包括手信等，但是市民不要因此而携带大量水产品回港。 日本最快今日排放核污水。东瀛油執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公司寻日报团的人数较之前少约两成，他相信影响不会太长期，形容只是阵痛，估计两至三个礼拜后报团人数会恢复正常。圈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年七月及八月，由香港往日本的报团人数已经追回2019年同期数字，而有关排放核污水的消息约半年前公布，但见到在今年九月至十一月已经报团的人数稳定，部分十一月的红叶团更加已经满额。他相信排放核污水对水流及水产品的影响不会立即见到，应该以整体数据去检视。日本政府最快本港时间中午十二点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在北京，生态环境部说正在组织开展今年度管辖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监测，后续将持续加强监测工作，及时跟踪研判福岛核污水排海对海洋辐射环境可能的影响，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生态环境部说高度重视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过去两年先后组织海洋辐射环境监测，掌握目前相关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的情况。监测结果表明，管辖海域生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动浓度未见异常，总体处于历年范围之内。俄罗斯一架私人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途中，在特维尔州坠毁，机上十人全部罹难。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证实，遇难者包括六月发动叛变的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戈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得悉事件，并且已经采取必要措施。雅格纳的社交平台宣布普利戈任遇难，又形容他是英雄和爱国者，并指普利戈任是死于背叛俄罗斯的人手上。美国总统拜登在回应事件时表示，不清楚事件真相，但是对普利戈任可能死于空难并不感到惊讶，又指在俄罗斯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统普京都是幕后推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进行通话，报道说美方要传达美国与事件无关，并将其视为俄罗斯国内事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6点，升咗140点，总成交金额6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8点，升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21.8，升3.8；友邦保险70.6，升0.5；阿里巴巴88.05，升8毫。美团132元，升0.8；盈富基金18.5，升1毫；中国平安44.2，冇起跌；药明生物43.4，升2.3；恒生中国企业63.6，升5.4。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44.99，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3，人民币7.27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095点，升咗84点。港金报17935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8美元，卖出191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九龙区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码头段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啊，现时龙尾去到丽港城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码头段快线有意外，龙尾到丽港城。而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绕道嘅支路都多车嘅，龙尾就排到去球场附近。讲到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较早前就曾经发生过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一带咧就仲系多车嘅。之前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就取消咗噶啦。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嗰度咧有坏车阻路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观景台噶。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嗰度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观景台。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嘅情况，西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去港岛咧，隧道入口范围仲系繁忙，不过就冇乜龙尾。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只系入口嗰度比较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仲系多车噶，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只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繁忙少少，大老山隧道就回复正常噶啦。港岛的路面方面，现在湾仔的告示打到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至到市超域道那段就比较多车的。江乐道西西区那边，江乐道西去中环方向，近住消防局去到中山公园体育馆那段就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咁啊由市中心啦一路去到马场段都仲系比较多车嘅。屯门公路同埋元朗公路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咁啊，最后咧就仲有啲易通行嘅消息提下大家嘅。咁啊，西区海底隧道咧已经实施易通行噶啦，驾驶人士可以直接驶过西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而无需喺收费亭嗰度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而东区海底隧道咧就喺今个月嘅27号上昼五点起咧就开始实施易通行，咁啊各位咧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你记得吗？ 爱亦是缘，亦是缘。 1981年启播，香港电台长寿节目《空中结缘》，找到詹叔黄沾包办曲词，并由关正杰演唱同名主题曲《空中结缘》，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空出我心，那种种世相遇。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音乐永远都能够跨越不同国界，乐队组合告五人今次联同日本的藤冈电一起推出全新合作版本歌曲，用2022年度金曲好不容易将它变成日语版本《晴天》《Harinohi》。 将一种冇办法开口嘅眷恋化成祝福，然后好不容易亦都雨过天晴。作曲告五人云安，填词藤冈电，日本流榜推介歌曲《哈利诺伊晴天》。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告五人 featuring 藤冈电晴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穿颜色衫最怕就会影响到肤色，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是会用电话去看，就是放在你的手上去那件衫上面，然后你就开个电话就用相机，然后你就将个对焦点放在件衫上，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肤色是会变了，即是你穿起件衫之后你的肤色大概会很 extreme 地去到那边的状态。 要学多些颜色配搭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请嚟嘉宾叶世雄先生，同我哋回顾广播剧嘅辉煌历史。 粤语广播剧咧喺建后咧先出现咧，主要原因就啲剧社上电台咧做广播，就会系演出一啲佢哋喺舞台上演嘅作品，好多人咧好中意听咧，所以咧一路发展落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两点，收音机回忆录。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跑，上门刮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唔系私家侦探，再讲啊，私自跟踪系违法噶。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嘅玩法，想唔想了解一下？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三分，直播室入边咧，阿 O 同小白咧，即刻听听听众朋友电话咯。早晨，早晨，你 早晨 ，Annie， 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 哇，好精神喎、啊，把声 ，Annie， 系啊， 系咁啊，今日啊呢嗰度咧就我知道你翻紧工啊，咁所以咧就比较嘈少少，咁希望即系听众都忍一忍先，因为我哋都好多嘢想同阿 Annie 倾，有啲咩分享啊 ，Annie？ 我而家系翻紧工，原本今日唔翻，点解今日要临时要翻啊？因为朝阳中心有学员确咗诊啊！ 哦，咁样，咁你就要帮手咯，帮下手咯。嗱，呢度咧，嘈少少，不过咧，我哋快速咧讲咗你嗰个点唱内容俾我哋听下先啦，好唔好 ，Annie 吓、 嗯？哦，好好好，八月八号系阿郑慧玲生日，上次 系。补足点唱啦， 系今次咧，下个礼拜一咧就系阿林泳儿生日， 系、 哦、林泳儿生日，系啦，下个礼拜一。 两个护士姐姐， 哦，两位护士成日都帮你手啦，一听就知道是感情好好。 系啦，系啦，系啦，系系， 嗯， 冇错、 嗯。另外咧，仲有咧， 我都有人生日嘅啫，即系咧，我哋阿瑞慈同阿。 阿嘉明咧喺八月一号生日嗰次， 即系八月之星啦， 系 咯，点晒俾咁多八月之星， 八月之星有冇一次过？有冇一次过食下饭啊？大家聚一聚啊？ 冇啊，因为出唔到去。 哦， 三几都一样咁开心。 哎，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喂，嗱，我知道你而家开紧工 ，Annie 啊，我哋咧就唔系好阻住人哋开工嘅，做嘢咧都系最重要嘅。等于我哋咧都系将工作咧放喺首位嘅。不过藉住呢个点唱咧，我都祝埋你身体健康啊，好唔好啊？多谢你 ，Annie。 祝佢身 体 健康啦。 好啊，咁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哋，有林子祥阿 Lam 嘅《分分钟需要你》啊。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昨天就分享了一個就是中式的雞飯，中式雞飯就很簡單，拿個電飯煲就已經放了材料下去，最後就按掣，然後你就已經可以吃到一個很簡單的中式雞飯了。 正啊，如果用冰鮮雞就不好了，要用新鮮雞才好。 新鮮雞，不過如果你落豉油的話，因為這些雞飯都有豉油嘛，我覺得都即價錢來說冰鮮雞都還可以接受的，你落多幾個冬菇下去。 我近排去了元朗一间咧食醉鸡面线嘅地方， 我知边间。 咁咧嗰间我都几中意食嘅，不过我唔知道原来佢搬咗铺。咁我有个朋友仔话唔系啊，搬咗去另一边啊，咁样咁去嗰间铺头嗰度食啦。佢真系有两个价钱，新鲜鸡咧 哦系 就贵啲嘅。 冰鲜鸡咧， 系啊， 就平啲噶。 而家好唔少铺头咧，佢哋都会特登做两个价钱嘅。 系咩？ 系啊，其实特登就等啲客人可以拣嘅。咁你就算系一般普通嗰啲都唔系嘅，可能有部分啦，即系专卖牛腩嘅。咁佢哋都会标榜咧，睇下你系想食边一只嘅牛腩。你想食新鲜嘅牛腩，咪第二个价钱嚟嘅。你想食嗰啲即系普普通通嗰啲即系冰鲜啦， 系 咁咪会平少少。 喂，咁呢个都几好，即系起码喺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嗰度，佢即讲明俾你听。 系啦，佢讲明俾你听。系啦，咁我都见到有啲食客咧，佢哋一坐低嘅时候咧，就一定系要嗌个新鲜嘅， 系鲜牛腩咁样。 冇错啦，咁啊，即系叫做慰劳下自己啦，工作都辛苦啦吓。好，咁啊，今日咧就同寻日咧其实差唔多。因为点解咧？寻日就介绍一个咧，就系中式嘅鸡饭用电饭煲就已经可以整到噶啦。今日咧呢一个咧就系日式嘅鸡饭嚟嘅。 系 咁啊，日式嘅鸡饭就整法其实都唔系想象之中咁难嘅啫。即系我哋见到嗰啲一碗饭啦，大碗饭，然后上面就有啲煎香咗或者好似炸过嘅鸡，跟住就有啲鸡蛋一齐咁样嘅，有少少似亲子汤咁样嘅。咁呢个鸡饭其实个整法咧的而且确咧唔系好难嘅啫。咁 亲子汤，亲子汤即系有鸡肉同埋有鸡子， 有鸡蛋。 有鸡子，我以为话有鸡子添啊，点知鸡蛋啊咁样？ 有鸡蛋， 好啦，男人要进补，讲笑啫，呢个讲笑啫。 系啊，咁啊呢个咧整法都相当简单，咁啊其实先准备咗咧，咁啊既然都食啦，食鸡髀肉啦，大家咁啊可以揾一啲冰鲜嘅鸡髀，因为你都要去先处理咗佢同埋腌制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用冰鲜嘅都已经可以接受啦。 我平时都有摆一包喺屋企啦，嗰啲咩无激素嗰啲， 系啦，无激素。本身亦都去埋骨嗰啲，咁都好受欢迎噶。好啦，咁呢啲无激素嘅鸡髀肉咧，咁大家就可以先揾一个盘啦，咁啊装起佢，用咗雪噶啦吓。咁可以咧就放少少嘅调味酒啦，然后可以亦都放豉油落去先嘅。咁你发觉即系啱啱浸满咗佢，然后你就可以捞佢大概咧，即系腌佢十分钟左右啦。咁你发觉咧个鸡咧本身都会有啲好似出水咁样嘅。咁你就将嗰啲出咗水嗰啲，即系嗰啲唔爱嗰啲咧就挤走个。擠走咗佢，倒走佢啦。好啦，咁啊乾身少少嘅醃製咗嘅雞肉咧，咁你都可以咧就再放多少少生粉啦，咁啊又再撈撈佢咯。好啦，然後你就要準備呢一個嘅油鍋啦。咁都唔使好多油嘅，因為少油嘛。即係營養師咪咪成日都教我哋要少油，咁所以我哋可以準備一個 pan 落少少油，咁啊喺個面上邊，咁啊唔好煎燶佢，咁啊得噶啦。跟住就將頭先已經準備咗嘅雞肉咧，就放喺個鍋上邊，慢慢咧就煎下佢先。咁啊得閒又反下佢啦。咁啊會煎到佢變成金黃色嘅。煎到金黃色之後咧，咁啊跟住就個巧妙啦，你可以準備定一啲。甜豉油啦，亦都可以再落多少少调味酒落去，仲有咧就经常都会用嘅味淋同埋砂糖。砂糖咧其实有几个作用嘅，第一可以令到佢甜啲香啲啦， 吊一吊味啊， 冇错，吊一吊味。咁而且如果你砂糖你大火嘅时候，佢可以将嗰个烧点咧就提高少少，咁有一种咧就香嘅甜香味会多咗浓厚咗出嚟添嘅。咁呢个就可以砂糖嗰个发挥咗嘅作用啦。好啦，咁然后咧你再煎佢多一阵啦，跟住你可以有个技巧。你就将嗰啲嘅鸡肉咧喺个圆嘅 pan 上面噶嘛，就将佢放喺侧边嘅位置，即系排喺个侧边嘅位置，留翻中间一个圆咕碌嘅位 置， 你就可以放两至三只蛋落去。 哦， 两只啦，如果你想食就两只啦。咁放两只蛋落去就打蛋，打咗落去之后咧就唔使话个蛋黄系咪要留嘅，唔使嘅，因为你最后都会咧捞到佢匀晒。好啦，打咗两只蛋，落少少盐，调一调味，跟住你就可以将个鸡蛋捞，直头好似整美式炒蛋咁样咧，就炒佢，跟住你就连埋。旁边嗰啲鸡肉咧就一齐再捞多一次，然后你就发觉佢会变成咧就好似一饼嘅鸡肉蛋饼咁样嘅状态， 系。 跟住你准备咗一个大碗嘛，佢哋食法就通常准备一个大碗，就落啲米，然后就成饼呢一个嘅 吸落去个碗 嗰度。再加葱，咁啊可以话非常之正嘅一个，亦都整法都唔算系复杂嘅，一个鸡肉亲子汤。 系啊，咁啊大家喺屋企可以试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船仔上个礼拜咧都病咗成个礼拜嘅， 哇咁耐原来 系啊，因为瞓足一个礼拜冇停过，净系咁瞓，咁所以咧， 嗰啲皮肤真系好咗啦， 都话噶啦，之前系唔够瞓先生暗疮嘅，成日俾你哋笑， 咁啊瞓多啲啦，唔系啊继续笑噶啦， 唔系我系为咗晨光早起身噶，搞我唔够瞓， 咁你咪早啲瞓咯， 哎呀好难噶嘛， 难得揾到个方法搞到嗰啲。 嗰啲咩火山窿啊？ 系啦，可能你keep 住皮肤好靓咧，有啲星探喺叫马路发现你，哇，小姐你咁靓嘅，有冇兴趣做 model？ 但系通常嗰啲星探都系假噶嘛？ 唔系啊，都有啲系真嘅，都有啲系真嘅，即系有啲 model 朋友咧，都系喺街嗰度俾人 有嘅，有真系有。 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周秀娜咧。即系娜姐啦 ，Chris 啦，佢都系街咁样行下，俾人哋话签公司啊。 唔知啊，我觉得总之啲人行埋嚟，我都觉得系假嘅。 系咩？真系嘅咩？ 我唔知啊，我觉得我个样未靓到会有星探去发掘咯。 咁、哦、你几好，有自知之明。 系啊， 氹下我啊嘛，继续。 唔系啊，你皮肤好咗，已经系你最大嘅奖励啦。 你想我氹嘅，我继续氹噶，你高兴咪得咯。 好 啊， 你高兴就好了。点啊？病嘅时候有啲 系啊， 都有得享乐。 咁就系寻日。嘉明咧就我去就見到佢訪問一個外國嘅歌手阿 Love， 咁然後我見到我就哇我好中意佢噶咁樣，咁佢就話哦佢啊係啊，你有冇興趣尋晚即係尋晚佢有演唱會，不如我帶你入去啊！之後我心諗唔係咁好啊嘛，就好啊好啊入去啊咁樣，就觀賞咗人生第一個咧係外國歌手嘅演唱會。 哦、其實咧阿船仔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即係你可能聽咗一兩個月晨光，即係有阿船仔嘅聲音。你可能听佢讲嘢咧，你都觉得啊呢、這个后生女都揾好多资料，做好多功课。但系我想讲咧，佢真系好细个啊，佢人生有好多第一次。 系啊， 你谂下，即系佢， 我哋见证咗佢好多第一次。 佢第一次睇一个外国嘅 artist 唱歌呢一件事，我都觉得几震撼嘅。你咁样讲俾我听咧，嗱，小华你听到系咪都几震撼？ 匪夷所思。 即系当然 有冇啊？ 系啊，因为咁可能我哋系早入行咧，即系我哋入行嘅年代，即系好容易，譬如宇多田光嚟香港咁样， 即系我系特别系我啦，我亦都接触比较上多外 国 歌手嘅， 日本歌手咁样，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好多呢啲唔同音乐节啊，咩 Y Day Out 啊，有好多外国人嚟香港又话唱歌啊 ，Cockerfrap 啊咁样。 咁我嗰两有两年时间疫情嘛，冇歌手睇。 咁同埋亦都显示出其实你真系年轻咯，你有啲好多无限次喺广播道路上面嘅第一次咯，好啦，咁啊唔好用你咁多时间，讲下你呢个初体验系点样啦，好嘛？ 嗱，我系觉得开心嘅，咁可能咧平时睇香港歌手都唔一定嘅，譬如我睇张敬轩咁样，咁佢哋个 stage 咧系整到好靓噶嘛，譬如嗰啲 LED 啊，即系佢系。譬如佢啲 set 啊，啲 props 都好靓啦。咁 Love 咧，今次佢系比较简单啲嘅，佢系多咗啲咩呢？步琴啦，譬如有时佢会吉他啦咁样，咁有时会用翻啲 EDM 嘅乐器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反而咧，俾我感觉系简单就是美喎。系啦，反而呢一种先系俾我最大嘅 touch 啊！我觉得哇，好舒服啊！原来即系唔一定要整到好华丽，但系同一时间都可以俾到个好好嘅音乐享受我哋嘅。 感觉到音乐嗰种带俾你嘅快乐。 系啦，同埋企位我系。 哦，咁啊， 跳舞好多啊！ 睇band show 或者呢一类咧，外国歌手咧，企位咧嘅气氛会高涨啲咯。 系啊， 即系喺 Covid 之前咧，其实呢啲外国歌手咧，有阵时会无端跳咗落去个台嗰度咧，同啲观众玩一啲唔同嘅互动啦，特别系 band show 啦咁样。咁所以个气氛确然之系好，同埋香港嘅观众好中意叫外国嘅歌手 encore 啦，即系次次都唔肯走，熄晒。灯噶咯，啲古老都走晒噶咯，跟住继续叫 encore。你琴日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啊？吓， 冇。 哦，你有冇睇到尾啊？咁样， 我有睇到尾啊。但系我觉得寻日啲 fans 都好热情嘅，话听啲人讲咧，听啲 crew 讲话系未开 show 之前咧，有啲暖场嘉宾噶嘛，已经嗌到癫咗噶啦。咁佢出到嚟咧，大家就更疯狂啦，好兴奋啦，见到佢。咁同埋咧，佢系有落台同啲观众即系近距离接触下咁样，即系但系咧，啲观众超疯狂，捉住佢块面啦，捉住佢只手啦， 捉住佢块面， 捉住佢块面咯，即系摸实佢块面。 哇！ 但佢又 OK， 佢又继续唱，仲唱得好好听，冇变过噶。 唔通打你咩？ 唔系咁，可能会走噶嘛？可以走噶嘛？佢都 stay 咗我一分钟。 发音唔同咗，个嘴歪咗，俾人掹咗。 系真系系咁，同我系咁叫佢除衫啊嘛。 系咩？ 系咁，佢当然冇啦。咁啊，大家都系听佢唱歌啫。咁样，咁寻日有啲可惜，少少可惜啦，因为 多谢嘉明啦，咁佢本身就 media 啊嘛，咁就带我后台同佢影相啦，咁我满怀期待啦，特登化靓个妆去嘅，入到去咧，阿捞嗰啲经理人出嚟话唔好意思，佢寻晚太兴奋， 唔要啦， 诶瞓唔到觉， 欣赏咗音乐咧都已经好好噶啦， 系啊， 打下卡啦，咁啊睇下 show 都系， 冇错， 香港人一件乐事嚟嘅，呢个就系你嘅初体验啦，期待你喺广播道路上边咧有更加多一啲新嘅尝试。 听众咧，听日夜晚咧都有个开心嘅活动啦，展示星见超新星2023，咁啊晚上七点半钟嘅时间咧就会医馆嗰度举行啦。 系咯，系咯，头先讲过一次，再讲 系咪？再讲 啦，要啦。